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年初七，因为是人日，早晨，我是小张张， 人人生日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小睿， 我是小睿的拍档，小睿强， 小睿强， 系啊，佢唔好再睿我啊， 好啦，今日生日快乐啊，各位朋友，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人日快乐，听住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祝 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看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地，让白夜灿烂渗进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 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渗进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 年初七嘅早上，人日快乐吓，咁啊，各位朋友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一样有开开心心嘅一天嘅。嚟到呢个年初七咧，我想问两位拍档咧，你雪柜嗰啲乜高物高咧，啲存货清晒未啊？ 未。 海量嗰啲， 我唔系好多啫，因为我送咗好多俾人。 我知， 系啊，系啊，系 啊，因为明知你食唔晒， 系啊，食唔晒， 分量牙嘅。 系啊，有时候会夹硬食噶，夹硬食我跟住就会肥咯。但系 OK 嘅 ，OK 嘅、啊。我专登要买多啲，系因为我啲朋友有嚟， 即、 系、 嗯啊、 要嚟 招呼啊， 要招呼朋友，咁样要占高，咁、啊、所以我就要留翻啲咯，咁、啊、样。 讲、嗯、到食嘢。最近咧消委会有两个嘅报告啦，咁、嗯、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留意一下咧？ 公仔面嗰个， 一即食面， 即食面， 同埋另一个咧就系嗰个叫外卖嘅平台啊，系、 啊、 外卖平台嗰个咧，佢发觉有两样嘢，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因为大家应该都知嘅，第一。会耐啦，有啲系即系个时间嘅差异啦，在乎唔同平台啦。第二系会贵啲啦， 系啊。 但系我觉得，喂，睇下人哋送嗰啲落雨又照送，嗯、有时好冻佢又照送，嗯、即系你加咗少少价咧，你真系预咗啊，系咪先？即系我觉得人工嚟噶嘛，嗰、嗯、啲。 我冇用过嗰啲啊， 嗯， 冇用过。 我都好耐冇用，其实我而家都好耐冇用 过，未用过。 系、啊， 你有冇用过？ 我有， 我最近咯，就係、 是、啊，感覺如何啊？ 其實我又覺得咁嘅，佢做嗰兩個測試嘅話，其實都即係阿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咯。 我都覺得係。 你做乜變咗聲嘅？ 冇，即係我只我自己本人嘅感覺啫。唔知我突然之間覺得 嗱，係咪先？ 認真起嚟， 你嘅時間係掌握唔到嘅，第一，因為 一定唔得啦。就算你踩單車嗰啲阿叔都控制唔到啲時間啦。 我試過有一次，咁咧嗱，你其實咧，如果你有冇幫襯過啊？你可以睇到個外賣員咧去到邊㗎嘛？ 我知啊，個定位啊嘛。 好啦，佢定位咧有一次明明嚟咗我屋苑咯，冇但係冇人撳鐘喎，等咗好耐，我諗等咗十幾廿分鐘。 佢送緊其他樓層。 唔係啊，係一個比較年輕嘅女仔，佢最後都嚟到啊。我落埋楼下等佢啊！我点解咧咁？ 我因为年轻女仔，你落楼下等佢。 你好，你好识捉 呢个重点就系唔系？系因为太了解你个人啫。 冇错， 你成日捉开到，又讲错嘢， 又俾佢捉到， 又俾你捉， 因为第一捉， 又俾你捉到，激死我！佢系好惊啊！佢话我搵唔到啊！ 你点知道佢系年轻女仔？佢打俾你啊？ 我落喺楼下，佢终于都嚟到啦。咁我问你去咗边啊？因为我睇到佢嚟咗我屋苑啊嘛。因为我屋苑系 A B C D F。好多座啊，好多屋苑都有好多座噶。有时 问人咪得咯，其实 我点知佢点解 唔系第一日送餐嘅咧？如果 我唔知点解，我谂佢真系新入行嘅，因为佢样系比较惊青嗰啲。马华唔好意思，我唔紧要，唔紧要，定啲嚟唔使惊咁样。咁佢真系迟好多嘅。 佢系见到你惊啫。 系啊，你有冇俾封利是佢啊？打门冇。 叫佢摆座头啊嘛。 嗰个唔系新年，我啲都 要。你摆座头咪得咯，自己来攞。 所以咧，时间就会有时在乎呢啲，譬如我搵唔搵到啊，或者佢熟唔熟嗰區啊？等等，佢都唔想嘅。 係啊，好驚嘅，真係好驚，佢驚你負病。 我住喺好遠嘅地方啦，所以其實咧，基本上係每一次你嗌親呢啲外賣嘅話，一定係會收到佢哋電話嘅。 哇！你哋更加難揾啦。係 啊，佢根本就係唔知， 冇可能。 係啦，亦都冇一啲好大 嘅 大廈，或者係有啲咩嘢，就總之係啲你見到乜嘢嘅你就轉啦。冇錯 ，number 又唔同，跟住總之又入到去有好多狗吠，好驚啊嘛，大佬。 係啊。狗吠真係好驚， 咁所以我咪就係即係都明嘅，收到佢哋嘅電話，我通常我都唔會難為佢哋嘅，我就會去到有某，我會問佢你喺邊，係啦，通常佢都一定會係喺有某一個即係泊車嘅空地嗰度嘅，我就話你就喺嗰度， 唔 好喐，我出嚟揾你咁咯，就會 方 便啲，係。 因為預期你等佢都唔知幾時嚟，咁所以嗱會耐係啊，即係會，所以我而家咧係傾向我自己出去攞咯，嗰啲叫外賣自取係啦，即係你叫咗先，然後自己。 自取其 肉， 狗 猪肉嘅肉， 嗰个咩 package 嚟噶？你应该成日叫系嘛？ 其 肉， 今日都食字， 我都自取其肉都系有两个唔同嘅 package。今日有咩优惠？有自取其肉套餐。 我中意自取其肉。 其实系咪先啊？ 我真系难自其咎。仲有咩套餐咧？你想加？ 自之而行啊！ 仲有咧， 知啦， 洁身自爱， 不知所谓 啊，无欲无求，即系我嗰个咧系素嚟嘅，嗱，冇肉冇鱼蛋，无欲无求啊！ 新年你梗系搞啲花神啊， 食得开心 啲，无欲无求 系啊，无欲无求，我真系觉得自取其咎，道生 有求必应啦，有个求喺度。 OK， 非常好啊！嗱，其实叫得外卖平台咧，你预咗第一时间你控制唔到， 系啊， 其实呢个都系我而家唔。再叫外賣平台就係，我覺得喺度等咧，不如自己出去攞，即係我會覺得咁咯，唔關嗰啲人事，因為有啲你見嗰啲咧送嗰啲 pizza 嗰啲咧，佢好多户嗰啲，又揸住個電單車，又辛苦去好多户，有時天氣凍或者落雨咧，佢哋真 係 好辛苦。 我想問下你咩时间去帮衬呢啲噶？即系食 晏。我以前会多啲， 夜晚， 夜晚我就会落街买噶啦。如果系，即系就算食外卖，我都系另。 我而家都系。 咁要睇下你住嗰个地方，系咪真系落街就要好多嘛？好多嘢食噶嘛，系咪？有啲人真系唔方便嘅。 问下隔篱屋陈师奶有冇煮多份咯？ 有，佢有啊。佢而家 食 紧啦。但系佢冇遇你啊，冇嬲啊。仲要经过佢门口，好香喎。 有好香啊！我仲要打开栋大门喺度食嘢。 真 系啊，系啊，咁样 大家就包容下啦， 系啊，会嘅会嘅。 其实点解佢会测试呢啲嘢咧？嗬，即系我觉得对于消费者委员会， 佢好多人 咁样投诉。 我明，咁但系个问题系，你测试呢啲嘢，你所有嘅呢啲，大家如果系叫过，个都知噶啦。 系啊， 其实都系 预咗， 落雨一定迟噶啦。 好啦，你做咗个咁样嘅调查出嚟啦，吓有个咁样嘅后果啦，即系有个咁样嘅结果啦，咁又点咧？ 叫唔叫啊？ 咁又點咧？ 你呢個反而 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你做嚟有 知道 做嚟嘅意義係乜嘢咧？ 就係話 我唔係話我好中意佢哋噶，即係其實佢有時耐唔耐話俾你聽嘅就啊，啲洗頭水其實唔使買咁貴㗎，係 啊， 好開心嘅。你第一時間睇咗之後， 貴 嗰啲嘅就係佢話唔好嗰啲就我有冇用過咧？係 啊，邊 啲 致癌啊？ 即刻安心啦，係咪咁講 啊？ 就係咁咯。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你做呢一樣嘢嘅，你都要知道到最後尾嘅時候，你有冇一啲嘢，譬如有冇 solution？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话会令到的就是这些这样的外卖平台会不加快一点他做不到的问题是。是啊他做不到的嘛他是做不切的嘛我想没有人想的。就算外卖仔他都不会想辞给你的。 没错 是 不是 啊对就是将心比己。 至于价钱的差异都是没办法的因为每一个平台他收那个人工啊扣回多少钱啊或者一个酒楼同他点拆又不知道。 同埋你好清楚的嘛你每一次你点完餐你不清楚啦是不是他会告诉你听的就是你要额外再加多少钱。 我知 啊，外賣仔 我尋日睇新聞就係話咯，一個漢堡包$13， 可以好貴噶。 佢如果你送咧就$23， 對 啊， 你要俾多$10佢噶。 所以你唔會淨係叫我漢堡包咯，你通常成家人比較多食物，你會覺得個運費會抵啲咯。咁啊自己計算咯，係咪先？ 因為我試過嘅就係 送埋支兩卡輪嘅水。 我試過嘅就係嗌啦，跟住咧到最後尾要埋單嘅時候，發覺就哇運費好貴啊，到最後 好貴啊， 係 啊， 唔係啊。都是咁咯，我覺得呢一樣嘢係你要自己方便咗嘅，亦都係要付出咯， 代價嚟，真係代價。 好啦，咁你再講啦，咪即食面咧，即食面就係人都知道嗰包粉好鹹噶啦。 係啊， 我哋都鹹到大 啦。我哋細個阿媽話嗰啲係橡筋嚟噶。 係啊，又話你小心啲啊嘛。 係啊，即係好似 傳聞嘅就係有啲人咧，好似外星人咁樣，係跟住咧佢刮個老襯啊嘛，刮老襯到劏開個肚嘅時候，全部都橡筋，我都有聽過啦。 淨係香口膠。 你有冇因為咁樣唔食啊？冇吞落肚啊嘛。 同埋好似冇人係因為咁樣而咩喎？ 我真係冇。 未聽過。 香港開埠以來好似冇聽過啲咁嘅新聞啊，係咪？ 你例如頭先講嗰樣嘢咧，我本嚟係今日嘅問題，但我諗下錯失唔好問啊。點解人死咗叫瓜老襯咧？咁樣我本嚟不過今日唔好問，問下第二樣嘢嚇。其實你講嘅即食面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係聽阿媽講咧係要成包粉落。咁我於是我一路咁多年咧，我都係嘅。但係而家我會傾向咧落一個我自己喜歡嘅份量，譬如半包咁就可以控制冇咁鹹咯。係、如果你能夠忍受冇咁。有味的话。 但我觉得如果你说煮即食面你会不会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的。当然有 秘方 的。录完之后又说焗几多分钟、啊。 没错。 或者过 一个 冷 房。是几时放。 没错。 你是不是同一时间的水滚了之后就放呢定 是倒下去的碗那里再冲一些水下去呢 再焗一下。 又或者就是先放半包。跟住先至就将另外那半包摆下去你的碗那里再冲一些冲水下去。哇真的好多 焗。你 係有唔同嘅， 你小確幸嚟。 嗱，我就咁嘅，因為其實咧細個嘅時候曾經有試過嘅咧，就係會將佢過冷河。因為事實上 花功夫 係花功夫，同埋我係會覺得到最後尾嘅時候，我要過冷河嘅原因係希望佢可以彈牙啲，同埋比較爽身啲、好食啲。但係我發覺嘅就係用過唔同嘅方法㗎，其實佢基本係一樣。 但係你只不過係當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嚟到嘅時候， 做 你又扮下嘢嘅。 系 啊，仲要特登煎条肠喺度，摆翻靓靓佢， 冇错，跟住 又攞个盘 咁望， 攞个木盘托住个碗， 系好有仪式感。 系啊，一对筷子仲有个筷子托喎，有筷子托冇用 啊。嗱，咁你又讲远咗啦。咁其实当然我要讲紧嘅就系话，即系你呢一样嘢系每一个人基本上去食嗰个面咧，你基本上都知道噶啦。就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我哋都有食过啦。嗰一有一包有一個牌子唔講係乜嘢啦，嗰陣咪揼碎佢嘅，跟住你咪將個包粉倒曬落去之後，跟住戳戳戳戳戳戳戳完之後，最後尾嗰啖先至係最滋味噶嘛，就係全包粉倒曬落個口度咯。你唔知鹹嘅咩？你梗係知啦，係嘛？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做咗咁多年人嚟嘅先知道啊！原來含鈉嘅量好高噶，咁樣啊， 係啊， 我今朝都聽到隔離佢哋喺度討論，佢話：嘿，飲所謂又唔會飲嘅啲湯。咁另外一個人就話：唔係，我有个朋友，有个朋友成碗饮晒，哇！喺我听到都话，哇！喺有啲人咁样，我唔饮， 我唔饮 嘅。同埋另外有一个地方，大家都唔知有冇留意到，就佢哋好夸张噶，系会食完个面之后，跟住咧就会系剩翻嗰啲味精汤，再倒个饭落去， 哇！ 再倒个饭落去啊吓， 再整个蛋， 哇！ 跟住就再系咁捞捞捞捞捞捞捞捞，跟住就再食咯。 印尼啊？ 唔系，讲紧系韩国。 哦， 系啊，佢哋都会咁样食法噶，因为佢就 系 佢有味啊嘛，嗰包嘢。同埋如果你系食嗰啲韩国嘅即食面咧。除咗嗰一包粉之外，佢仲附帶有一包另外嘅餸嚟嘅。你見到啦，你倒出嚟嘅話，可能佢有少少咩紅蘿蔔啊， 我知啊 葱啊，少少 kimchi 啊， 牛肉我食過喺國內。 係啦，嗱，咁嗰啲又係㗎，係嘛？其實基本上 五花八門， 你就一滾咗水，你就應該要將嗰包嘢倒咗落去先嘅。咁你要等佢咧淥到淋一淋，咁你啲面 OK 啦。咁跟住你直，其實真係幾好味㗎，我覺得。咁鹹鹹啊，嗰包嘢咪重。 系啊，佢嗰啲一定系嗰啲咸味吸引你噶啦， 咸嘅都系好味啊嘛，唔系，少得多梗系唔系咁好啦。自己控制自己健康，做个健康快活人。 但系个问题系，你一个星期你食咗几多？其实包啊，可以食咗几多包？ 冇啊，我一个星期都唔会食嗰包， 多噶嘛。 即系你当一个月三包啦。 系咯，即系呢啲只不过系你储咗喺屋企，系咪啊？你 依期不时之 间抌嘅都唔知几多啦。诶，过期。 系啊，嗰啲唔好食啊，因为有油益味噶。 健康健康最紧要吓，好十点廿七分，早晨早晨。今日多云啦，日间有阳光，比较温暖嘅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7%啊。展望听日风势会较大，天气稍凉，下个礼拜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答杯有十点半新闻报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数码化中药标本馆将会在下个月开放，首阶段涵盖220种香港常用中药材、原药材和原植物标本高清图片，提供中药鉴别、使用和研究等的数据，并且设有中药知识专题介绍和虚拟导赏。林文健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标本馆是全球首个提供全方位中药资料的数码化平台，可望为科研机构提供准确科学资料。 作科研和教育等的用途，亦都可以为公众提供中药资讯。日后会不断丰富标本馆的资料，包括考虑涵盖中国药典罗列的中药材，甚至非源自内地或香港的西草药。而卫生署辖下的政府中药检测中心，透过为中药材及中成药建立国际认可的参考标准，有助业界加强品质控制。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言人说，希望瑞典恪守国际关系准则，践行对中方作出的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真正和平稳定。发言人回应瑞典政府新一年外交政策声明的涉华内容，强调中方绝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势力以维护台海和平为名，束缚中方压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手脚，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和平的幌子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发言人又重申，所谓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纯属子虚乌有，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那些攻击新疆人权状况的言论以及维吾尔文化灭绝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国家队选手潘展乐夺得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19岁的潘展乐在决赛游出47秒53的成绩，夺得首面个人单项世锦赛金牌，是国家队相隔9年再次在世锦赛上夺得这个项目的冠军。另一位国家队选手王浩宇就并列第七。另外，国家队近在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彭李冰洁在第三棒的出色发挥，后来居上以7分47秒26的成绩，力压英国队和澳洲队夺得冠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至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下周后期气温下降。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10点，升166点，总成交金额190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26升1.8，腾讯控股283蚊跌2.4，阿里巴巴72.05升7.5，美团72.45升1.1，友邦保险63.45升1.5。港交所250.2升3.2，药明生物16.54升1.12，数字王国4.4系跌1仙，比亚迪股份186.8升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50.13，瑞士法郎0.881，加元1.348，人民币7.222。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8,505点，升347点。港金报18,68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4.49美元，卖出2,00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交通情况。咁先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咧大致畅顺噶。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青朗公路咧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之路嘅一段慢线咧系要封闭。而粉岭嘅和泰街有渠务工程，和泰街去粉岭花园方向，介乎粉岭流路及联发街嘅快线系要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青屿干线小豪湾机场方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出九龙、天水围天池路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搞坏，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二月十九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嘅。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度做音乐或者瞓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年初七人入一十一点后咧，就会有位校长同我哋一齐玩游戏嘅。啊，讲到食物敏感咧，唔知在座嘅拍档们咧，有冇一啲自己即系对食物唔系好，即系一食就会唔舒服嘅经验咧？咁样，内地咧有个小朋友，佢咧患咗一种叫做内生果嘅敏感症啊。如果食任何生果咧，佢就会有呕吐啦、不适啦、全身发软啦，即系医生话咧严重地咧可能会致命。 哇，咁危险啊！ 系啊，咁所以对于小朋友嚟讲都好惨，因为佢一世咧都唔可以食生果， 饮橙汁嗰啲得唔得？ 我谂都唔得，因 为 佢有嗰啲叫果糖不耐症啊、哦。即系总之，你任何生果如果里边系含有呢一种嘅果糖高成分高嘅话咧，食咗咧就会好唔舒服，同埋甚至咧可能会有即系致命嘅可能性咯。咁样我有时谂啊，如果食物敏感，我根本唔中意食嗰样嘢，好咯，咁咪敏感咪由佢敏感，系咪？但系如果你好中意食嘅，譬如小朋友好中意食生果，咁就真系几无奈啦，因为你又唔食得，系咪、有冇啊？你哋会唔会噶？即系对食 我有啊，我对好食嘅嘢好敏感噶，好想食噶。 啊，呢个都几好喎、啊。對於好食嘅嘢，或者自己中意食嘅嘢，好敏感。 好敏感，一聞到我就想食。 嗰種敏感唔係話即係你個身體會出紅疹啊，會嘔啊，入醫院啊咁嗰啲係咪？係啊，即係一聞到就知道好危險。有啊，有嘢食，有好嘢食咁樣，幾好啊！我覺得有食神好緊要㗎。 我都覺得係喎，係喎。 係啊，有多人請你食飯好緊要㗎，你知唔知啊？ 知道。 呢啲係好命人嘅其中一種好緊要嘅嘢。 你咧，瑞咧，你有冇食物敏感？ 食物敏感啊， 定系有冇啲嘢你系好唔中意食嘅？即系到而家， 好少，系好少， 我都中意食。 同埋，我觉得个口味系会随住年纪变， 系啊， 真 系 好奇怪啊！即系好似以前细个 我唔中意食红萝卜嘅。 嗯。 咁但系咧，你如果你又煲青红萝卜汤又 OK 嘅喎、嗯，即系其实系睇下你点样烹调咯。咁、嗯、逐渐你又会发觉嘅就系话，其实佢都因为我唔知点解，我觉得红萝卜佢有一种 怪 味， 乜嘢嘅 怪味 腥味啦。咁所以我系唔中意嘅。咁但系又睇下你点样烹调。如果头先我咁样讲，你煲汤完全冇问题啦。咁同埋嘅就 系 我觉得嘅就 系 青红萝卜汤有少少屁味啊，即系有一阵。 系啊， 你有冇得煲嘅时候可以有一阵屁味啊？即系好似你食鸡蛋咁样，有时好介好介好好好尴尬噶。我嘅意思系当你搣嘅时候啊，嗰啲水煮蛋咧，即系你撒一个撒一蛋咁拎翻嚟咧，你喺度搣嘅时候，如果人哋唔知咧，系一阵屁味啊，好奇怪嘅。咁如果你话讲翻有冇唔食物敏感？我冇啊， 冇最好咯，系啊，冇错。啊，我有个朋友咧，佢好敏感啊，有时喺街外边食完嘢之后咧，佢话头先我嗰啲嘢咧好重嗰啲叫味精啊，佢都觉得唔舒服， 个面痹晒， 系啊，讲你都食到，你都会噶， 我会噶， 哦， 痹晒个面，全部痹晒， 系 啊，唔舒服噶。我以前咧我就乜都食嘅，即系个肚咧好乖嘅，即系所有污糟邋遢嘅我食咗落肚都 咩叫污糟邋遢？ 我覺得係，其實有時係會令到你會train到佢好似叻啲，因為有啲人好容易會嗬， 即係食咗生蠔又話 或者食乜嘢都唔會有唔不適嘅。 係啊，但係而家就差咗啦。嗰日翻 即係啲嘢跌落地下，你拎翻嚟食已經肚痛啦，係嘛？ 見到都肚痛。 以前冇嘅， 以前冇。 我以前真係夠膽死嘅，跌落地跌落。係 啊，我會啊， 跌落。台度照食， 台都攞嘅， 冇乜所谓。 大 菌食细菌， 系啊，但系而家真系唔得啦。嗰日啊，过年啊，翻屋企啊，肚痛咯，我肚痛啊，我要去厕所啊。 肚痛去厕所正常嘅，但系唔正常嘅。 但 系 我 好开心啦，清空咗之后，跟住你咪食晒嘢。 我屋企人知道之后咧，就唔准我去厕所，个个就去咗厕所先。 大出 去惊我，佢惊我整污糟啊。跟住我阿妈话。你不如落去啊！啲工资， 哇！你真系鬼见愁嚟嘅喎， 唔单止爱情， 每一样嘢， 厕所鬼见愁 吓？点解咧？因为你每一次你爆亲都好大件事啊！ 核爆核爆， 人多啊！明唔明啊？就临近食饭，阿妈佢可能忍咗好耐，不如你落去工资。 定系可以九厕所，会比较 去九厕所我唔紧要啊，但我只脚可能要廿几， 埋翻只 廿翻， 因为只脚紧唔够。 犀利犀利，真系人中之龙啊！ A heavy load. When I Need You。星期五嘅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我们都不过是个普通人，我们都只是一个打个工赚啲钱养活家人嘅普通人。好多嘢唔好太在意啦。翻工嘅时候俾心机好好工作，落班啦就好好地休息。有人喜欢你也好，不喜欢你也好，提醒自己在人哋眼里边，你什么都不是，在家人面前就是全部了。好多人生而渺小，为了家计，每一日辛辛苦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住同样的工作，攞住同样的薪水。可能我哋平凡，可能我哋普通，不过唔紧要，我哋都是一个普通的快乐人。人生在世，生命短暂，无论你点样做，点样生活，点样去过你嘅生活，都有人喜欢你，有人唔喜欢你，所以唔好特别在意啦。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你，每一个人睇你嘅态度都系唔同。人嘅一辈子真系在意嘅，同时又在意你嘅人，其实数嚟数去都只系得几个啫。世界之大，边度有我哋容身之地呢？世界之大，人间疾苦，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工作环境之中，有时会有啲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走下走下，你就会发现，曾经以为世界处处是朋友，后来你会慢慢发觉，好多人不过是人生之中的过客。真正留低在你身边支持你的、关心你的，就只是那几个。当所有一切的繁华退去，曾经的人来人往，就像天空的云霞一样，始终会烟消云散。慢慢人大咗就会明白，喺身边只有灯火可亲，家人为奴，一家人先系一个最美丽嘅世界。喺家人面前，你就系一切。外界呢个世界经常都系人走茶凉，你喺人哋嘅世界里边轻如毫毛。曾经嘅热闹辉煌，始终会有有效日期。记住呢点，我哋不妨翻工好好上工，该休息好好休息，喺他人嘅世界里边顺其自然，喺自己嘅世界里边照顾好应该照顾嘅人，做好自己嘅事情，善待家人。你只不过系一个普通人，记得快乐。 失足过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曾阻我方向，直到一一退下，还为我种下许多好处。曾相信，相信。这世上有天意，有数的总可做主，触发一切迈向新的故事。愚钝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还起正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 这里急需一些新意，来转变感伤新目标，转变转变还是不不太易，愚笨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坐于此，明日自有新的赞誉，还希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校长嚟我哋嘅直播室附近嘅啦，咁一阵间咧就可以一阵间同我哋玩游戏，你又知唔知嘅？ 之后嘅话就会有我哋今日嘅人日大点唱， 哇正啊！ 十二点半之后， 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多谢靓妈，一阵间帮你听电话嘅。 靓妈，我心目中永远都系肥妈， 靓肥妈咯，或者肥靓妈都得嘅吓。 OK， 我计好。喂，有讲到咧呢一个人类嘅。地球啊，到底仲有几耐可以活呢？咁有众说纷纭啊。最近一个科学家讲完咧，佢话其实咧系比我哋想象中咧再要短啲啲。其实所谓短咧，对于我哋依在在咧都冇咁所谓，都唔会影响我哋，因为都系以亿年计嘅。佢讲紧乜嘢咧？佢话地球好依靠太阳，而太阳咧系每一天都在变热少少。你会发觉而家嘅气温咧？即係經常你會覺得哦冇冬天嘅，或者個冬天走得咁快 啊！ 咁佢太陽咧一路燃燒咧，本來佢話地球咧仍然啊以50亿年可以活嘅，好長50亿年，但係佢而家估計咧冇啦，因為咧當太陽越嚟越熱嘅時候咧，就算仍然有太陽。人已經不能再活下去啊！同埋咧，嗰個海洋咧都會蒸發曬， 即係唔適合人類居住咯。 係啊，即係其實就算個太陽未完全燒曬啦，但係已經熱到咧，人類不能再這裡居住啦咁樣，咁真係要 咁點啊？ 冇乜辦法咯，亦都唔關你事咯。佢而家講係10亿年之後嚇，咁啊在座嘅所有人都應該唔喺度。 你講俾我聽做乜嘢？ 資訊啫，分享我啫。咁你講翻啲有用嘅資訊俾我聽啊！阿馬老師嚟，我等你嚟講俾我聽。冇事啊嘛，使乜同你扫背脊？ 冇事。喂，今日人日啦，我其实今朝咧，我想去食及底粥啊。你想唔想食及底粥噶？ 其实我几中意食及底粥， 我好中意食及底粥， 但系好多地方都冇及底粥食。 系啊，同埋 呢个问题系咪？ 仲有佢哋啲料唔好食噶，有啲 系。因为佢清洁得唔干净啊嘛， 有猪润， 冇错， 有肠， 系， 有一嚿肉丸， 系嘛， 猪肚， 系啦， 我记得，但我唔知有冇错啊吓。你中唔中？我真系好中意食。 其实我系好中意食内脏嘅，但系冇内地可以咁讲啦，但又未必所有都系噶吓。 系， 譬如可能食牛嘅话咧，我就净系食我唔知嗰个系边个部位，一格格叫咩？ 哦，即系 猪肚。 我知你讲咩， 我知你讲， 我唔知佢做咩，总之就系佢永远 都 定 唔系 肺， 肺 系 假 假假假。如果知道嘅，可唔可以请话俾我听？ 黄色噶嘛， 黄一定系黄色噶啦，因为佢个卤水汁一定系整到佢黄色嘅。但系个问题系，佢成日都问我就系你食乜嘢啊？咁我就唔知我食一格格，佢咩叫一格格？ 以前咧牛杂档咧，佢做有把铰剪咧，总系敲下个边嘅， 系冇错， 就咁样啊，巡好正噶。 系咁 我一阵晏昼，我想去整碗及底粥啊，唔知边度有得食咧。 唔知啊，我有時就會去一啲比較係傳統啲嘅或者係舊式嘅，佢有機會有，但係亦都好似你咁樣講嘅話，就會比較擔心少少嘅，就係佢哋可能嘅就係個豬肚洗得唔乾淨，所以有時你會有啲嗰啲怪味啊， 有時啲 就咁樣啦，咁佢就會真係搞到成烹粥都有，即係你個碗啦，你個碗都會有一啲味道嘅，所以佢就麻煩少少咯。即係 如果我依家諗起咧，突然間好似咧，嗰啲及底粥咧，好似好少豬腰喺裏邊。 嗯，係，越嚟越少。 哦，豬腰唔同豬潤咯，嗬。 唔同。 哇， 爽嘅豬腰係爽嘅， 腰潤粥 有嘅，但係唔多咯。 喂，我好中意食豬腰噶，即係所有嘅豬雜我都中意食。 所以我咪就係話豬雜咯，豬雜其實都好食嘅，係咪嗱，豬腰好食啦，豬潤好食啦，仲有啲咩豬腸好食啦， 仲有一個好食， 豬肚都好味噶，其實。 豬心。 唔中意， 我中意啊！ 我唔中意嗰个 texture， 咬落去嘅话好似 硬硬地啊嘛。 猪真系咩都食得，猪耳你中唔中意食啊？猪又好爽噶，我系做啲凉拌嗰啲咧，我猪 唔中意硬咁有个软骨， 爽爽地嘅。其实内脏咧真系又可爱又可恨，有时咧唔系处理得咁好，同埋有少污糟咧，有时啲肠咧，你会有好影响嘅，即系你食食下发觉。 咁你有冇发觉咧？其实咧牛奶咧，但系冇人饮猪奶嘅，羊奶又有， 羊奶都有， 系啊？点解冇猪奶咧？ 猪奶少咯。 你要有出产先啊？去边度买到猪奶咧？阿老师， 唔系啊，猪系 点解冇人攞猪 奶 做？ 系啊， 因为少。 猪咁多猪奶 咩啊？即系可能我嘅意思系话，佢系要为自己啲小朋友噶嘛，系咯，即系喂猪仔噶嘛，咁所以佢就佢唔多咯。哇，牛咁大只， 但系我都想， 我意思系咁啊，即系佢自己出产，佢都唔系好够，佢点俾你饮啊？ 猪好大只， 如果有得饮都几得意。 咁即系等于佢就系你会唔会出产咩奶啊？系嘛，即系妈妈都唔够啊嘛， 系 啊，我意思系咁啊，会唔会饮老鼠奶？ 猪奶就 唔会。我意思系咁， 猪奶就 啱唔啱咧？唔啱， 唔啱。 哦，因为猪奶系酸嘅， 唔系 味道唔同嘅， 唔系。 佢系绿色嘅。 你有答案。 喂，我啲博学咁啊，啲人 下次话俾我哋听啊。 唔系，我一阵就 你就知啦， 你又知唔知？你又知唔知？同校长一齐玩游戏先咧，十一点新闻报告继续翻嚟啊！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嘅风骚发言啊！十一点十一分吓，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可以准备打定电话嚟嘅咯。一阵可以12:30点唱。隆重介绍今日我哋嘅嘉宾，圆圆学院妙法寺内陈陈女仲德纪念中学嘅，我哋就系有彭家强校长。 彭校长早晨， 早晨， 生日快乐， 人日快乐。 彭校长身体健康， 大家工作顺利啊！ 好嘢！ 恭喜！ 好啦，校长咪仲系放紧假嘅，应该系新年假仲系放紧噶嘛？ 系啊，仲有几日，星期一翻学， 星期一翻学啦，系啊，咁啊，你嘅新年假期系点样度过噶？想问啊，校长做啲乜嘢嘅？ 嗬， 系喎，校长， 你有冇对唔住？你有冇行花市噶？ 啊，冇，今年冇，系啊， 怕逼。 因为通常新年咧最主要就陪下屋企人啦， 系啊，梗要啦。 咁啊去拜下年啦，又翻阿妈度，又去阿外母度，又去下啲姨妈姑爹度。 你唔使 使吹 下水傾下偈， 好匿埋，好貼地， 好犀利，好犀利。 一年一次。有乜問題問？校長有冇打麻雀？ 校長有冇打麻雀？冇喎。 但校長 睇人打麻雀，我睇人打麻雀。 你識唔識噶？ 識。 哦。 哇！呢啲國粹嘅嘢，梗係要識啦。 不如 校時候咧，都會一齊打麻雀噶。 係啊。 係啊，啲老師同埋校長學。 係啊，其實即係中國文化嚟。 冇錯，冇錯，冇錯。 衞生麻雀啊嘛。 冇錯， 係一家人係嘛嚇。係。 大家聯誼下嘛， 冇錯啦， 係啦， 開心啦，好啦，今日到你嗰個豬奶係咪有人問啊？係咪啊 ？OK， 一家問 ，OK， 校長準備啦，學生問問題啦 ，OK， 好，你又知唔知？首先由小張張問問題嘅，啊，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規例，今次咧我想問喺杜拜一個地方，杜拜嗱交通規則或者一啲交通條例，即係做咗啲咩事，咁就可能有罰款啦。到底以下邊一個喺杜拜係一個真嘅存在嘅條例呢？四个咯，车主会被罚嘅。泊车公众地方，第一，如果泊过界，有个框框咁啊，每一架车泊咗过界，霸埋你个位吓，唔得嘅，会罚款嘅。第二，喺公众停车场泊咗个位超过一个礼拜都唔走，就算你俾钱都系唔得嘅。第三，喺公众停车场摆咗架车，通晒尘照摆系唔得嘅。第四，喺公众停车场泊咗车之后，俾人望到你车里边留低啲银包啊，或者背囊或者类似会鼓励人哋偷嘢嘅物件，都系唔得嘅。到底边一个条例系真嘅呢？ 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 得，第一喺公众停车场泊车，但系过咗界，压埋人哋个位；第二喺公众停车场泊咗之后，一个礼拜都唔喐，俾钱都唔得嘅；第三喺公众停车场摆咗架车，通晒尘。好污糟，唔得嘅。第四喺公众停车场泊咗车走咗去之后咧，俾人望到你留低一啲类似银包啊，或者背囊，或者类似贵重物件，鼓励人哋敲玻璃，咁系唔得嘅。 C， 我都系估 C 喎。 系啊，杜拜咁有钱嘅地方， 同埋泊咗铺晒尘都离晒谱啊， 霸 住晒啲位系嘛。太自私喎！ 我陣間睇下校長冇車又冇揸車， 我拍得好好啱邊嘅。 好，校長 同呢一個地方有關啊，即係可能杜拜係一個有錢嘅地方啦。佢會唔會同你咁緊張啊？就係你拍國界嘅有，佢又會抄你牌啊？又或者佢就係留啲貴重物件喺度，跟住覺得好似惹人犯罪咁，跟住又抄你牌啊？ 我反而估 係 過界啊，校長。 过界啊， 系啊， 点解咧？ 因为 杜拜过界， 因为我当年咧， 系 我即系杜拜我屋企， 唔紧要啦， 我知系流浪啊嘛，你又流浪， 我唔系流浪，我做王子，唔过界，我拣过界， 哦，即系你拣 A 喎， 你又点知道咧？ 系你头先啱想讲啲嘢噶，你话你当年 佢真系最， 咁系嘛？你开咗个头，你唔讲埋。 我觉得是啦。 OK， 好。得啦， 过界是吧？ 他揀过界。 我都是揀 C， 我都是比较坚持。 我都是这样，我跟你一起。 好。 好，一个 A， 两个 C。 有问题。 好，两个啱。唔准拍污糟车，因为影响使用啊。 哦。 你呢条系咩王子啊？ 老马王子。罚成千蚊噶。 概明白世事有命数，大概凡事心里亦有数。至于非为何容易算数，或有骄阳，或有风暴。大概时间最后有分数，大概万年有一些变数。天高。哪怕再和你上路，齐上路，纵是太少去路，无退路，纵是太多苦恼，谁知道谁是少数？别计数，在明日进步或退步，我亦要走我路， 在时间最后有分数，大概难免有一些变数，天高地厚，天荒地老，就还要再试盼望做到，哪怕再和你相老，世上 再嚟大家一十二点半点样时间吓，咁啊电话号码就17238嘅，我哋继续。 哇，卖、yeah! 大包，人一提。好啦，嗱，其实咧今日系人日啦，有啲嘅地方嘅话咧，有啲嘅传统咧系要食一啲嘢嘅噃。咁、究竟嘅话，今日啊人日咧传统系要食啲乜咧？以下边一样并唔系人日要食嘅食品 ：A 七宝羹 ，B 你头先讲过嘅及底粥。C 寿肚定系 D 长寿面呢？ 唔系啊嘛， 唔系啊嘛，唔系咁啊，静晒大家。 面又系嘅。 啊，我请教下校长先，因为佢又话有啲人一提。 有冇撞你啊？ 有。 阿 Jenna， 我知道答案啦，系D 嘅。 长寿面、 啊，唔系寿肚， 寿肚系 C， 寿肚系 C， 面系嘅，面系嘅，系啊，面系嘅。 及底粥系啦，因为你都讲咗啦， 系啊，寿肚唔系嘅。 即系两样嘢，你哋都估到系啦。咁即系其实系 我都尊重下你，我拣七宝羹。 唔好玩啦！我想卖大包啊！ 我 想大噶， 佢唔要你个包。 哎呀，点解啊？ 我跟校长啦，寿肚啦， 唔领情。 寿肚系咪唔领情啊？ 寿肚寿肚， 跟校长 师， 全部都系师系咪？系啱嘅。 不过食都冇所谓。 嗱，点解咧？就因为其实咧，七宝羹咧，取其意头咁啊，初七啊嘛。咁其实系会用七样唔同嘅嘢咧，会摆喺里面咧，都系非常之好嘅意头嘅。咁至于你话长寿面嘅话，咁其实因为生日啊嘛，生日其实系应该要食面嘅。而嗰啲面嘅话系唔会剪断佢嘅。系啦，就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取其意头嘅话，就可以长寿，同埋嘅就系健康嘅。咁而及第粥嘅话咧，就希望可以咧大家都状元及第。 好嘅。 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啊晋升嘅机会，咁所以咧就呢三样咧都系人日嘅传统食品，净系唯独是咧就系寿肚，寿肚咧就系生日自己一个人生日嘅时候先至食嘅，就唔好讲错咗系寿咩啦，大家都明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唔系今日食嘅寿肚。 好嘅，校长好嘢，校长攞咗两分啦已经， 犀利啊！ 我有备而战啊！ 我唔惊你啊！我话俾你听。我期待豬奶啊！ 我都係啦！我期待答案。 我都係咁話係 咪？嚟阿豬奶哥， 係啊，放豬過嚟， 放豬過嚟， 即係咁，即係咧牛奶、羊奶、馬奶都即係人類都會飲嘅。但系咧，其實豬奶咧冇人飲嘅喎，即係未聽過， 真係冇聽過。 係，其實有原因，係啊，冇嘅。Pig milk 冇嘅。 點解咧？點解咧？ 有四個答案。 好， 嚟， 聽住， 係啦， 嚟啊！ A， 咦，腥嘅口感唔好。B， 原來咧 豬啊，佢分泌嘅乳汁啊唔多啊，即系唔夠，淨係俾啲豬仔食。 啊，呢、這個似喎、 啊，是 呢、這個係我供給你㗎，呢、這個算話唔啱。 未你聽我講埋先啦、啊，是因為只豬咧。佢瞓喺度哺乳嘅，咁咧人類咧唔方便攞奶啊，即係牛 我明白， 牛馬羊都企喺度，咁啊只豬啊瞓喺度。 總有如果你若要，總有辦法嘅。 你扶起，企好。 即係話豬懶係咪？ 第四個以上皆是，有事嚟啊！四個答案。即系点解人唔饮猪奶呢 A 腥嘅口感唔好 ，B 就系个乳量比较少啊，唔多啊。C 就是因为只猪咧懒得食嘅，佢瞓喺度咧唔方便啲人去取奶啊。D 以上皆是， 你系咪谂唔到所以加个以上皆是啊？ 校长都笑你，校长老师托住个头，冇可能系以上皆是， 冇理由以上皆是， 剔除法 D 应该唔啱 ，D 唔啱， 系啊，佢谂唔到咪加个以上皆是 ，C 有机会，C 有机会，有机会， 我唔拣 C， 我拣 B， 我顶啲， 我拣太少，太少，雨量太少。 我揀唔夠啊！ 因為佢通常咧成竇好多隻咁啊，係啊，都搶乾曬啦，仲點可以拎出嚟咧？ 點解你唔用我頭先嗰個選項咧？ 你加埋 個魚頭，佢縮上去咯，所以我取唔到奶。 加個 E 咯，你加個 E， 阿德。E， 我覺得呢個好好啊，係咪先？ 因為佢自動縮翻上去。 係啊。所以我冇辦法啊嘛，因為試過你有時你可能會係試過會揸啲牛奶，或者你有試過揸羊奶，你會發覺就係佢嗰度會 下垂㗎， 佢會有機會你可以掂到啊嘛，但係就係係咯。所以我就覺得 易啲嘅，其實瞓喺度的確有啲難度，不過我又覺得冇理由係依個咯。 系啊，瞓喺度 系有啲难度嘅，系啊，系有啲难度嘅。 咁你有另外办法噶嘛？ 一定要嘅都做到。 点啊？拣要使 扯佢 好，好似行上到呢度啊咁， 拣要好，好难噶。 要罚企咯，要罚企咯，系啊， 好难搞啊。 功课要佢罚咯，诶，都啱喎，好可能系因为佢真系瞓喺度。 系咯，系啊，夹硬要起身。 企起身嘅话，佢有可能系抌地下，所以佢就系你攞唔到咯，系啊，会唔会啊？ 所以司机会有， 我跟你， 我乱谂嘅啫， 系咪啊？系咪啊？校长同阿 我唔理啱， 阿央系咪老师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唔够嘅，我一嚟我已经估唔够，你记唔记得？系啊，头先我讲紧咗几样选项噶嘛， 我都系坚持 C， 好，校长 C， 你要我再加多两个，第一头先我讲嗰个啦，另外个就系咧佢嗰啲奶系青色。 所以副系青色， 所以唔会饮青奶。 因为真系好人嘅，如果你有一种食物梗系青色，你想唔想饮啊？又或者啲奶系蓝色嘅，哇，好恐怖噶嘛！ 卖相唔靓啊嘛， 卖相唔 好啊。系啊。好，嚟啦，决定，校长系 C， 我系 B。 其实我觉得应该系 B 嘅，但系我跟校长。 好，两个 C。 可能搭沉船吗你？ 唔系佢成日撞钟噶，佢成日撞钟噶。 我一定搭沉船。 佢成日撞钟噶。 我好肯定应该系 B， 但系我跟你。 多谢多谢。 咁至系 friend 啊嘛，系咪先？我话 好攰。一 B 两 C 系咪？ 系，冇错。 系，即系猪。点解即系人类点解唔攞猪嘅奶去商品化呢咁啊，有一 B 两 C， 答案系全部错晒。 哦， 系口感唔啱啊！ 即系 A 口感， 口感唔啱， 口感 多系 以上皆是。 E 就系个乳头嘅问题，F 就系青奶， 同埋缩翻上去。 系啊， 会唔会以上皆是？ 而家剩翻乜嘢啊？而家剩翻 A， 剩翻 A 口感 D 就系以上皆是 ，D A 多 E F 系 E 就系你奶头嘅问题 ，F 就系青奶 嘅问题。以上皆是， 有可能噶，有可能噶，系啊， 我觉得冇可能， 三尾啊， 系啦， 算啦 A 啦， 冇可能咯。 咯。 A 啦 ，A 啦，我都揀 A。 兩 A 啊，你一 D， 有冇人啱？ 支 持你。答案， 梗係有人啱。答案就係中喎。 好嘢。 點解啊？ 嗱 ，A 豬嘅奶咧個聲真係聲嘅口感唔好，跟住咧佢嘅分泌量唔多，佢淨係哺乳期先有奶嘅啫，同埋一日三個鐘嘅啫。而佢真係 對唔住，我想 objection， 其實啲狗唔係狗喎，其實啲牛都係噶，佢都係要生 B B 嘅時候先至有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另外咧就係因為佢只豬瞓喺度啊。啲人咧好难去取奶。 喂，但系马老师啊，有啲牛咧系叫乳牛啊嘛，即系真系净系爱嚟做，即系供给奶噶嘛。点解唔整啲乳猪、奶猪？ 乳猪有啊，乳猪有。 乳猪系细嗰啲啫嘛。 你去饮嘅时候，嗰啲咪乳猪咯。 我系讲， 即系啤梨，有两粒车厘子， 净系供给奶嗰啲，咁咪得咯。 嗰只咪叫全体乳猪。 归家里吃饭，躺着也温暖，笑声陪伴我。照片看日子变化，无虑无后顾，快长大。不管世间里什么变化，在这国家最幸福啦。Beautiful home, wonderful times， 每分钟都想念你。这一个家。Sweet home， 天天穿梭于工作与家庭，回到家另有我天地。睇片打机放空一下，灵魂净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今个月四号至到十号收集嘅7700多个呼吸道样本之中，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系6.38%，低于9.21%嘅基线水平，但系高于前一个星期。流感相关入院率仍然高于基线水平。至於新冠病毒的活躍程度有輕微上升， JN.1 是最流行的變異病毒株。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最新一期新冠及流感速遞數據，顯示2月4至10號期間，在29宗經化驗確診流感並需入住深切治療部或死亡的成人個案之中，死亡個案佔20宗，而二月十一至到十四号有8宗死亡个案。至于二月四号至到十四号期间，共有2宗儿童流感相关并发症个案，患者分别是1名3岁女童同1名11岁男童，分别出现严重肺炎同脑炎，其中3岁女童没有接种过疫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当地星期五将会在慕尼克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是美中两国加强高层接触的一部分。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在安全会议上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展示中方主张。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厂房排气口日前外泄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是人为失误导致。东电表示，漏水问题今个月7号上午在高温焚烧炉厂房内发生，厂房当时正在清洗处理从反应堆厂房送来的核污染水释吸附装置，以降低辐射量，准备之后进行检修。有关装置与外墙的排气口相通，应该关闭的16处阀门之中有10个是打开，不过两名工人未有留意阀门处于打开的状态，亦都睇漏了相关的提醒标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至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下周后期气温下降，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83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286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34升2.6，腾讯控股284.8系跌6毫，阿里巴巴72.25升9.5，美团73.5升2.15，友邦保险63.8升5毫，港交所250.2升3.2，药明生物17.08升1.66，比亚迪股份188元升5.1，安踏体育76.65升2.8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1，日元150.27，瑞士法郎0.881，加元1.348，人民幣7.221，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076，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經平均指數報38,616點，升458點。港金报18,70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4.26美元，卖出2,0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秀茂坪道有建筑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安村方向近晓光街的部分慢线封闭。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都有道路工程，由青屿干线通往青衣西北交汇处之路屯门和元朗方向的部分快线临时封闭。粉岭和泰街都有渠务工程，和泰街去粉岭花园方向介乎粉岭流路和联发街的快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衣南桥落斜葵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天水围天池路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长者就算赶住同孙仔去饮茶，都要正确使用行人过路设施，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倩啊，放心啦，佢哋已经落出去救罗本噶啦，罗本一定会冇事噶。 天意弄人，上山救人嘅展颜同埋罗本都分别出事，展颜获救，但罗本就未有消息，大家救唔救到佢呢？ 国剧830追光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家得到守护，家人先可以幸福生活，而国家安全得到维护，市民先可以安居乐业。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既是特区的宪制责任，亦令特区更好地抵御国安风险，保持繁荣稳定。政府已就立法展开咨询，期望各位积极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保安局网页。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 好啦，你又知唔知道？再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啊，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吕仲德纪念中学嘅彭家强校长。 彭校长早晨， 各位早晨。 好啦，到校长问问题。 啊，校长问问题啊。系啊，校长先祝各位人人一就大家生日快乐。 好 嘢、 啊， 生活愉快啊。 好。 校长，你今日心情点啊？ 今日心情好畅快、啊，因为同三位主持人咧倾偈倾得好开心啊！ 好嘢，你头先几多分啊，校长？ 吓、 啊，你头先几多分啊？ 你有几分啊？原 来系啊， 哎呀， 两分，两分， 唔系一分， 两分，两分， 两分，两分，两分，我嗰题系啊。 即系我两题答啱晒， 系 啊，两题答，你系最尾嗰题唔啱啫嘛， 系喎系喎，唉，真系都开心到唔记得啦。啊，今日人日啊，不如就问下大家啊，个人日系点样嚟嘅先啦。 好 啊，嗱，相传咧啊，女娲创造天地咧。啊，就咧头六日咧做啲动物出嚟嘅，但系七日先做人噶嘛，系啦。咁我就想问下啦，啊，佢头六日做啲动物，以下四个答案，边一个系佢冇份做出嚟嘅 ？A 系兔仔 ，B 系狗 ，C 系猪，而 D 系马。 又有 猪啊，啱你啊！我再讲一次啊， 我咪就拣猪，又有猪啊！ 呢个女娲咧创造天地咧，头六日都系做动物嘅，第七日做人，所以咧系年初七咧佢成功创造人类，所以咧我哋就叫人日啊嘛。 系啊， 系啦。咁我而家就想问啦，以下边一种动物佢冇喺头六日做出嚟嘅 ？A 系兔仔 ，B 系狗仔，C 系猪仔 ，D 系马仔。 猪仔， 又系猪啊！你中意猪喎？ 系啊，我中意猪。 十二生肖里面系四个都有， 有噶， 有冇关系？ 有噶。 有冇关系啊？你 有冇关系啊？同十二生肖？ 诶， 校长，校长啊， 少少啦。 但系呢四个都有喎。 系啦，但系偏偏佢又冇做喎。 佢冇做定未做啊？ 有一种动物系冇， 系头 六日冇做出嚟嘅。 哦，即系佢之后有做 翻。第七日做咗人啦。系啦， 人之后会继续做噶，会唔会？ 嗱，我真系猪啊，因为十二生肖猪系最尾，我就拣猪。 因为冇做到猪就做咗人啊？ 唔知道。 其实我都想拣猪，话是话，我觉得。 咁我你拣猪啊？ 三个都系猪啊？ 唔系，我唔系，我问，谂紧谂紧。 猪马？ 兔马？ 传说系咁讲啦， 系传说嚟嘅啫，系嘛？冇原因嘅， 冇原因嘅。 嗯，撞啦，我估兔仔。 你估兔仔啊？ 猪， 猪， 两猪， 两猪一兔， 两猪一兔， 两猪一兔，有冇人啱先？有冇人啱？ 有， 诶，猪。 即 系兔仔嘅，嗱，相传佢话咧，正月嘅第一日咧，佢做咗鸡，第二日做咗狗，第三日做咗猪，第四日做咗羊，第五日做咗牛，第六日做咗马，第七日做咗人，系冇兔仔份嘅。好嘢，你点样估中嘅咧？ 我纯撞，纯粹撞， 正股冇辛苦， 正股冇辛苦。 你介唔介意咧？调整下你啲答案。 出真系冇嘛？ 你就到我啱，用你嘅方法。 即系你，即系你嘅意思系，其实嗰啲答案嘅话，可以有其他啲，譬如诶犀牛、长 颈 鹿， 咁一 大笨象。 OK OK， 好得意啊！ 好嘢好嘢， 好啦，到第二题啦。 好，第二题，咁又重复翻吓， 頭先你都係 喎， 唔係女喎， 人日 人日人日 人日人日好啊！頭先你提過啊嘛，人日咧啊 嘅食物， 要食啲乜嘢 啊嘛？ 有三種， 要食面啦，係咪 啊？係啊， 要食七寶羹啊， 係啊， 係咪啊？要食及大粥啊， 係 係咪？仲有要食啲咩咧？ 哦，你答你嘅問題就係仲要食啲咩啊？係 啦，仲有食啲咩咧？ 有冇得答答案解 啊 ？A 咧，不如就 嚇你呢條真係問題嚟㗎， 真係問題嚟㗎。 好，我等你好，你我唔惊你， 我补充翻你个题嘅。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最佳 性商题， 最佳性商题， 直播 啊，食面啦，食七宝羹啦，食及第粥啦， 仲有一样嘢， 仲有一样嘢嘅， 吓 系啦，一般嘅华人咧都有做，香港我记得都有嘅，嗱咁 A 咧就食盘菜啦， 盘菜 系啦 ，B 啊食煎堆啊。C 咧就食捞鱼生啦 ，D 就食芋头糕啊。 校长，你唔系喺度谂一路讲噶，即系你唔系、你唔系写定噶。我睇你应该 系啦，因为 现场 用 咗 我条睇 你 嘛， 你现场爆肚噶， 生出嚟 嘅系啊，现场生出嚟。 我想问，我想问，你而家讲紧嘅系边个地方啊？ 一般東南亞亞洲地區啦，華人地區啦， 撈魚生， 撈魚生， 撈魚生， 馬來西亞， 我撈過。 马来西亚 系啦，马来西亚定系新加坡，定系新加坡。 马来 西亚 果然劲喎， 有几啊？ 你咧？ 我唔识啊，我撞。 唔系嗱，好虚嘅校长，果然劲噶，可能系线我哋。 我估芋头糕咯， 芋头糕喎，人日 人日喎， 唔系 捞鱼生， 捞鱼生捞起。 我知啊， 因为你生日，所以叫你捞起。 哦。冇理由食盘菜啊！ 盘菜盘菜唔系人日 食 嘅，系咪啊？盘菜应该系年三十晚食嘅， 煎堆都系。 所以我踢我唔会拣 A 啦。咁至于煎堆 都系初一阿二已经食噶啦。 煎堆碌碌金银， 金银冇碌喎，年初七唔得咩？ 唔系，但系唔系等佢年初七食咯。 哦，太迟啦，系嘛？ 嗯， 唔系，如果佢有猪油糕，我就拣猪油糕。 啊，点解咧？猪油糕， 你都系 好中意猪噶，真 系。咦，猪油糕， 好中意猪啊！发现。 猪油糕 ，OK， 好嗱，捞鱼生，因为我试过捞过，但我唔记得嗰日系咪人日，但系好开心嘅，将嗰啲嘢咧摆喺个大个盘度，跟住就个个都攞个干净嘅筷子，跟住就系铲起佢，哇，捞起佢咯，捞完之后就翻嚟食啦。 头先啊，校长嘅破绽咧，佢就话东南亚。 冇錯，我咪就係問佢喺邊度咯，係啊， 都係先。 芋頭糕，芋頭糕係平時煎噶嘛， 先係撈魚生， 兩個撈魚生，我係芋頭糕。 哦， 好 ，OK， 兩 C 一碟。 答案係 C， 好嘢， 撈魚生。因為咧，真係喺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嘅華人咧，真係年初七咧係撈魚生嘅， 係 啊。咁啊，越撈就越旺，啊，越撈就越起嘛， 係 啊。攞呢個意義 嚇， 都係。 因為一路整嘅時候咧，佢哋就會係 撈起，撈起，撈起。而家香港都有好似 有，而家都有，係啊，你自己都可以㗎。係 咯， 自己 今晚就試下， 今晚就 試下。 好，好啦，到第三題啦。 啊，問咗兩條關於人一嘅，咁我哋就翻嚟問下啲有關教育嘅問題先。 好啊， 嚴肅少少先啦。 好啊， 啊。啊，好多時咧，學校入面咧，我哋都會做啲採購嘅，係啦，招標啊呢啲， 係 啊，咁通常咧幾多錢以上咧，學校係最少邀請五名嘅供應商咧去投標嘅， 嗯 ，A 係十萬以上， 十萬 ，B 係二十萬以上， 係 ，C 係三十萬以上， 啊 ，D 係四十萬以上，你覺得幾多錢咧？學校是需要呢是邀請最少五個供應商去投標呢 嗯最尾那個是五十萬 十萬 A 是十萬 B 是 二 十萬 C 是三十萬 D 是四十萬 這個呢邏輯上有些問題 嗯為 什麼呢為 什麼呢 如果四十萬就唔係，即係如果十萬就要 招標 五個咧，咁你二十、三十、四十都啱噶嘛？ 嗯， 哦，即係其實應該如果咁講法嘅話，如果佢嘅答案係十萬嘅，即是仲要有一個就係以上皆是。係 啊， 係咪咩意思啊？ 啱唔啱啊？ 即係如果你十萬都已經要四個人啦， 咁你十二萬你都 要五個人啦，咁就你二十、三十、四十嘅話，你都要五個人啦。 冇錯， 即係十萬以上就係要五個人啊嘛。係 啊，除非佢話四十萬要八個咁先算。 四十萬。 佢又冇喎，係五個以上嘅，最少要請五間 招標， 十萬， 我都估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咁你咪個邏輯咪？ 唔係就係、 是、入門價咯，即係起十門咯，入門咯，係啦、 啊。即係有機會四十，你要八個公平上。 因為而家咧學校買嘢咧都係需要話公平公正噶嘛， 係啱啱啱啱， 係咯。 最近買嗰啲咩啊，校長？ 嚇、啊！ 最近買咗啲乜嘢？ 最近如果我哋 採購啲咩，我想問。 譬如話，我哋要採購個交流團嘅。 交流團、 啊、去北京嘅，可能是三十人團，三十萬，咁樣，咁你就要咧係啊揾五間旅行社咧去報價， 好， 係， 我先講佢網樓啊，後啊計三十萬， 咦有機會喎， 三十萬， 交流團啊， 三十萬， 好，小華三十， 等陣你錯， 而家係台啊，三十萬， 三十， 兩個三十，我係十， 哦。 两个 错喎、 啊，啱啦， 答案系咩啊？我 答案 系 B 20万以上。 哦， 佢咧要规定咧系二十万以上咧，一定要咧系啊最少要请五名嘅供应商啊去到投标。嗯、如果系二十万以下嘅咧，就冇需要咧系啊揾五间供应商嘅，可能咧系要揾咧五间嘅口头报价已经得啦。 哦， 所以咧佢哋咧学校采购咧就规定嘅5000蚊留下，5000蚊到50000蚊有一个规定，50000到20万有一个规定，20万以上有另一个规定。 即二十万以上再 二十万以上系咩规定啊？ 20万 都系五个啫， 哦，你可以要少八个，冇问题嘅。 有冇赚？你校长你应该话20万零1蚊 啊，20万零1蚊以上， 系啦、 啊，哇，连教育局嗰个规矩改埋去， 你即系你20万以上咯、 啊，你搭住啊嘛， 啊，系，快二十万以上都要啦，即系话你最多系唔使就系19万9999 就唔 使啦， 就唔使啦，哦，得明白， 咁 offer 系啦。 到第四条啦， 好，第四条啊， 哎呀， 我哋成日都话咧，老师好多假放嘅，学生好多假放嘅， 系 啊，其实咧教育局有规定嘅，每一间全日制学校每年上课最少咧要有一个日数嘅， 起码几多日咧？ 起码几多日咧 ？A 180 B 185 你同我计啊嘛 ，C 190 D 195以上， 哎呀， 校长我唔系得罪咗你， 我玩精算啊， 180日， 你觉得学生最少啊，中学生啊， 至少啊， 至少要上几多日咧？教育局规定啊，嗱，我哋咧有好多假期嘛， 系啊， 但系其实咧。假期都是規定的、每人每年都是90日而已、是啊教育局規定的是啦、我這個假期放多了下個你又放少了、是啦一樣的那條數但是呢最少、上堂的日子呢、要有多少日呢180 185 190 195、 上少了日數會怎 樣、會怎樣 的、你的效力表呢教育局是不會批的你少了、這個數 哦、 所以我哋暑假开学之前咧，就要将呢个效力表咧 交俾佢， 交俾佢睇睇，佢话 OK、就 OK 啦，OK 又唔 OK 啦， 你睇佢样，你睇佢个样， 有嚣张，有嚣张， 185，185， 190， 一百九十，即系一个185，一个190，你咧？谂咁耐啊！ 你啊， 你啊， 你嗱，我觉得香港嘅学生系辛苦 嘅喎。系啊， 翻学系翻得多。 唔系我180，我褪翻，唔会有五嘅，我啲多数 啲单数砌透啊。 哦，我觉得系砌。 我想拣180嘅其实。 咁咪你咪 要量180咯。 我褪翻190咯，我有乜所谓啫？还原都唔识嘅。 系啊，还原都系撞。 都系撞嘅咋，系啊。 诶，我觉得180就好似靓仔啲个数， 系嘛 ？OK。 180靓仔啲啊？ 系啊。 嗱，可唔可以多过180？即系譬如，如果真系嗰180嘅话，咁有某间学校佢多啲嘅，多啲日数上学嘅日数得唔得噶？ 佢系规定系呢个日数以上最少， 系咯， 系 系嘛，系可以嘅。少个就唔得啦， 少个唔得 啊吓，180， 好 180， 两个180，系， 你系咩啊？ 头先一百八十，我唔记得咗，我都唔记得， 佢头先系190嘅， 190， 一百九十嘅， 我都唔记得啦，其实190啦， 好，最后俾你。 教育局規定咧，全日制學校每年上學日數一定不少於190人，係啦。咁啊，通常190日、192到啦，係啊，加埋90日假期啊，咁啊， 差唔多啦， 200幾日㗎啦， 係啊，係啊。 咁你本身仲有啲 星期六、 其他日子啦，星期六日 冇錯 啦。校長，你錯怪我喎，你開唔開心啊？ 几啊！ 我奖你知识咋， 冇讲挫败你。 系啊，我唔会挫败你我鼓励你， 唔好成日咁负面系啊。 好嘢，好嘢，校长。好好 今日人一唔好负面啊。 好嘅，好， 好啦。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啦。 好，最后一题，大家有冇玩过拔河啊？ 有， 有，点玩噶？ 掹嚟掹去， 系 啊， 两边 嘅斗大力， 中间绑一条红色丝巾。 原来有规定嘅喎， 系咩？ 几多岁以上嘅学生先可以参加拔河比赛？ 唔知喎， 唔知啊？ 系啊 ，A， 长个知识，快长个知识。 十三 ，B 十四 ，C 十五， 系十六 ，D 十六， 十六啊， 十六， 哦，十六岁先可以玩啊？ 唔会，我估13，13咪中学嘅咯喎， 咁我估十五， 唔可以玩， 我估十六。 咁好十五， 唔係我覺得係中學嘅， 你係十三係嘛？ 有咁大咁有上下力先， 係啊，冇錯，肯定係中學噶啦，真係中幾啫， 係啊， 係啊， 十六。 不過而家好少學校玩，不過咧教育局嗰個規定咧都係遊戲， 應該嘅。 你學校有冇玩啊？ 冇玩， 點解？ 點解啊？點解唔俾我哋玩？ 太危險啊！ 其實係噶， 即 係 嗰隻手， 但係有幾刺激嘅喎。 系 嘅，團隊精神嘅， 系啦， 系 啦。 不如你組織一次啊，我哋風騷隊對你哋學校 遊魚遊戲， 交流一下， 有玩噶呢啲。 佢仲規定嘅，除咗歲數之外咧，每一隊人數咧唔可以超過8個。 咁啊，即係其實係4個對4個啊， 八個對八個， 8個對8個。 點解嘅？點解要限人數嘅？ 因為可能咧，梗危險啊！因為始終咧， 一跌咁啊，攣埋一齊。 一跌哇！ 但係以前咧， 骨牌效應。 以前去旅行咧，係好中意扯大纜嘅， 冇嘢玩啊嘛。 最簡單一條繩就啦，扯扯佢。但又真係好刺激㗎，因為有時你見到係啊， 係啊， 同埋邊個做前同埋邊個做後都 坐最後， 好有默契啊， 默契啊，係啊，就好似爬龍舟一樣啊，大家咁樣啊， 13， 16、13， 頭先你唔係估13㗎， 我係估13， 係咩？我估13， 兩個13，一個16，兩個 A 一個 D， 有冇人啱？ 校長 冇啊。 吓咁即系剩低12同 十五， 净系得14同15啫。 十五， 冇错，15岁未满15岁学生系唔可以参加，每队人数唔应该超过8个。 哦， 你有长知识啦，今日 好多知识啊！ 15岁先玩得，好嘢， 好嘢，校长， 中四以上啊， 起码啦， 系啊， 系啊，因为太细个， 12岁中一啊嘛， 系啊， 15岁中四咯， 系啊，系啊，同意， 高中差唔多， 我觉得应该16咯。因为甜蜜啊嘛， 好嘢好嘢，喂好啦，今日 多谢晒校长， 正啊校长， 多谢校长，有啲咩点唱嘅信息同我哋讲翻，或者同啲学生讲翻 啊？去到呢日子咧，就知道好多嘅准备 DSE 嘅同学咧都喺度努力准备你嘅公开试，咁今日咧我咧系都为一首歌送俾大家就系默默向上游。咁歌词有提到呢我哋要艰苦奋斗，我哋要努力，不会有极限，如果失败要再从头成功系唔会骤然降嘅我哋要用心用功。希望各位呢系嚟緊2024年嘅 DSE 嘅同学仔俾啲心机最后冲刺喺你嘅呢系文凭试入面呢争取最好嘅成绩入大学。 好，多谢晒彭校长，多谢晒， 多谢， 我想去你学校参加拔河比赛。 好， 我 哋组织下， 奖金奖金，好嘢。 幸运不幸轻之要受，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 失败再从头，现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他决斗，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实我拳头，成功不会骤然过，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脑海的小舟，冷雨凄风继续游，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电话买18723881872388靓妈接紧你嘅电话噶啦，想喺十二点半点唱嘅时候咧，咁啊快啲打电话嚟登记，我哋搭半就开始。而家咧十二点新闻之后就会有车路的事嘅。 成功不会骤然过，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歌手，像脑海的小舟，冷雨凄风继续游，我愿那苦痛变默默忍泪向上游。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车路的士， 条条都起发财， 大家好， 利是逗乐， 路路顺畅， 系啊， 做生意货如轮转， 冇错啦，吓揸车最紧要吓路路畅通，吓平平安安，吓好啦，喂，今日车路的士正啦，我哋嘅话题同新春你嘅关 系 噶噃， 系啊，冇错 啊，过年 行 大运，行大运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非常好啊， 非常好，非常好， 今年大家有冇谂过我哋新春乜嘢方位好啊？ 新春系咪向啊？唔知道， 今年向北。最好啊， 正北正北， 所以大家记住咯，我哋今年咧出去嘅时候，记住人行又好，车又好， 往北行， 往北行， 好， 行翻一个大圈先。 往北行即系边边啊？ 北嗰边， 揸住个揸住个揸住个 compass， 即系 冇错冇错， 边个方向啊？我哋 系啦，粉岭上水嗰边，系睇你喺香港边个位啊？ 佢日日翻屋企都系行呢边，咪正晒咯， 正啊！ 我今年好好啊， 唔怪之佢日日都行运咯， 今年好好， 冇错冇错。 嗯，我就去嗰边啦。 冇錯。 咁我哋其實咧，平時我哋遊車河有好多種唔同選擇啦，其實有好多嘢玩噶嘛，唔係淨喺度揸住架車。係啦，你同咩人遊啦？跟住 係 啦，心情上面有分別啦， 梗係啦。同你個女朋友 冇錯啊， 又唔同。同你個老婆又 點樣？ 同一個好易吟嘅人又唔同。 冇錯冇錯，嘥時間啦。 講起易吟啊，我其實好驚咧，因為我揸車我本身已經方向慢嚟嘅，大家知道。咁我好靠 GPS 嘅，我唔識嘅時候， 我同你一樣。 係啦，咁如果假設我啱啱唔識路嘅時候，仲要有 GPS 指 號嗰度啊，嗰度啊， 我其實好驚，因為我好需要集中嘅時候，我真係需要集中揸車，係啦。咁所以我 揸車應該集 中 嘅，其實真係應該集中嘅。 又或者你真係行錯咗，我都話你㗎啦。 係，冇錯。冇錯冇錯。 但係你覺唔覺得咧？有時跟嗰啲機械人講嘢咧，有時你都會中招㗎。譬如話佢話前邊左轉，跟住前邊有幾條路，邊個位左轉咧？有時都唔係好分得清楚， 所以其實而家市面上面咧，其實已經開始真係去到有兩三套唔同嘅呢啲小程式 apps。咁其實咧就有幾個幾好用嘅，咁大家可以試下唔同嘅版本啦，睇下邊一個最適合自己。 但係嗰啲略嫌我就覺得佢提得太近， 有得 你唔覺得好密？ 係啊，原來 不停咁提。 原來最去到最密嗰個咧，而家佢有啲新功能咧係可以減少翻少少嘅，佢剩翻最關鍵性嗰啲，即係譬如話俾你聽，哦，你向前行多，譬如幾多米或者幾多個路口之後要轉彎嘅，咁可以用試下啦， 咁好啲 咯。 有 一 個真係略嫌講得太多啦， 好沉氣係嘛？ 係啊，冇錯。 佢爭啲錢，小心前面右邊，你望望左邊，跟住我只乜右邊嘅啫。 冇錯冇錯， 夠啦， 不停講嘢，不停講嘢， 行緊㗎啦已經。 係講到唔知點算，不如咁我哋又介紹下，我哋今年我哋一開始向北行，跟住我哋一家大細有啲咩好選擇？ 青馬大橋， 冇錯。 首先地方之外咧，我覺得主要有風景睇啦，有嘢玩啦，有得食啦，係咪？ 其實咧有一個 滿足到曬， 滿足到曬呢個地方，我自己覺得幾好。咁就係我哋先行青馬大橋。咁其實咧，如果大家少去嗰邊咧，其實睇景幾靚， 心曠神怡啊。 係啦， 我真心覺得青馬大橋其實真能夠媲美外國嘅一啲咁嘅吊橋。 係啊，其實係經典建築之一嚟嘅， 係絕對 係，即係大家建築學上面真係要睇呢條大橋嘅。咁喺青馬大橋附近有一個觀景台添嘅，唔知大家去過未啦？咁如果大家未去過嘅，可以先揸上去觀景台，喺個山頂上面望翻落嚟。咁其實好靚嘅嗰邊。 咁上去之後就周邊可以泊車， 係可以泊車，佢一個專用嘅停車場喺嗰邊， 咁好方便， 係好方便㗎， 即係人都可以去嘅， 係人都可以去嘅。咁所以你一搜索觀景台咁樣就知嘅。 我永遠都係你要入去或者係去嗰個主題公園 啦，冇錯啦， 或者係你搭飛機嘅時候，你會見到個站，唔知道左手邊嘅話有個寫住觀景台。 係啦係啦， 我成日都覺得小心啲。冇得轉入去，轉入去唔知去咗邊。 係，其實入咗上之後，影相啊，睇景都好靚嘅。日出日落嗰邊都睇到好靚嘅。係啊，咁我哋嗱先經過青馬大橋啦，咁其實咧，我哋就可以去到一個地方，先可以俾啲小朋友放下電。 係啊， 嗰度係咩咧？欣澳，我哋未去主題公園之前喎。 欣澳， 欣澳嗰邊咧，其實一個位置又係有一個大停車場啦，大家停車好方便嘅。但之後啦，咁其實係有啲咩做咧？同小朋友真係可以喺嗰度 沿 住個水邊啊，中意踩單車嘅可以踩下單車、滑板車啊，喺嗰度好安全嘅。咁之後咧可以跑下啦，跟住大家可以睇到嗰個其實以前嘅船廠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欣澳喺好耐之前一個別名叫做欣澳，咁其實嗰邊有一個船廠嘅，咁佢船廠其實而家就已經唔存在啦，但係船廠嘅遺址依然喺度，咁其實就好靚啦。 會有啲咩啊？個遺址即係仲見到啲咩？ 喺水嗰度咧，其實你仲會見到嘅喎，佢有好多好高嘅木杉喺個水嗰一路遺 留 翻 嚟 嘅，遺留翻落嚟嘅嘢嚟嘅。咁佢譬如水退嘅時候咧。好靚嘅嗰個景，你配合埋日落嘅時候，哇，無敵嘅景， 我 諗得到，諗得到， 係啊，啲雀仔飛過咁樣， 係啊，好靚好靚，跟住自然生態係已經係無敵噶啦嗰邊，咁可以先去到嗰度啦，同小朋友喺嗰度行下啦，玩下啦。其實咧假期嘅時候已經有好多人去到個搭埋營啊、野餐啊， 嗰度得 㗎，得㗎， 露營都得， 得。係路邊，因為佢一個位置咧，佢啱啱高咗上去嘅，唔俾車行乜滯啦。咁其實嗰個位置咧，其實好多人喺路邊草地嗰個位置露營嘅，即係搭咗個營。喺嗰度 香港人露營係特別唔同嘅，其實佢哋總之有個營啊，佢 就 可以周圍都有 營，有 營就覺得自己好有型啦。 冇錯， 你中環都唔少啦。 冇錯冇錯，每逢週末嘅時候， 天橋底都好多。 係喎，嗱咁我哋啦，同小朋友行完呢個岸邊之後咧。 如果小朋友可以行得下，或者有啲大朋友喺一车人里面啦，咁其实都仲有多个景点㗎喎、可以顺住兜个圈去到木厂之后一路继续再向前行。咁其实呢嗰、那个路程我諗一小时内啦。 但呢个 order 位置呢一段时间架车都可以继续排。 继续喺停车场嘅。 係咪 全程啦一次。 佢收费定唔收费 收费嘅。係、啦收费停车 场。所以而家你可以用 Apps 入标啦。 佢嗰啲系俾钱。佢又未至于烂地停车场但有管理嘅。系、咁其实官方嘅个停车场喺正个地铁站嘅正正隔篱嘅啫。 即系用 Dot 就得噶啦，但系 系啦，临走嘅时候可以俾钱啊 ，Dot 啊咁都 OK 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呢条路线咧，其实你揸车、或者搭地铁过去行大运都仲得噶， 几好啊！ 系啊，咁样去到嗰个木厂，即系嗰个船厂，继续向前行之后咧，系会一个咩景咧？其实啱啱好一个好似哑铃咁嘅岛啊，好靓嘅嗰个岛。但系啦，你要计啱时间，点解咧？要强调一样嘢。在一个哑铃嗱，佢个岛你行到尽头之后咧，一个类似哑铃个柄咁样啦， 即系中间嗰 石滩嚟嘅，嗰、那个石滩位会点样嘅咧？你 水 涨嘅就会浸晒嘅，系系会完整嘅浸晒嘅。咁所以嗱，如果你譬如计错时间啦， 冇得走， 自己喺个哑铃嘅另外一端水涨嘅时候，你系冇得走嘅。 咁如果系我要睇潮汐涨退时间表话， 必须要 真系 必须要， 因为涨咗就走唔到， 走唔到啊！你真系困咗个哑铃嘅嗰边噶啦，但系佢水退。去嘅时候咧，好靓。点解咧？佢嗰个自然生态系嗰个哇完美嘅嘢嚟嘅。如果类似一个石春滩咁样样嘅，你可以沿路行过去。但石春滩嘅两边已经系水嚟噶啦，咁所以其实系好靓嘅。只要睇啱咗潮汐涨退时间，唔好中招就冇问题。 我都系上次你问住咗啊，你冇问过系嘛？ 因为其实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吓，即系其实咧，阿潮潮除咗你话就系一个即系汽车达人之外嘅话咧，佢仲系一位摄影师嚟嘅。 冇错， 系啦，佢有专业摄影师影相。 专揾靓， 你呢个提示系真系非常之重要，因为你真系问住咗，你真系 系啊。因为有好多人咧，其实系好开心嘅。如果你行到出面，你会发现其实又有好多人喺度野餐噶。 吓， 系啊。但问题如果假设当你一家大细，你乐而忘返，好开心嘅时候，你完全冇睇时间，真系会被水困住咗喺嗰度嘅。 佢浸咗浸条病啫，系嘛？ 浸咗条病。 哑铃，哑铃嗰两嚿嘢， 哑铃两嚿冇事嘅，因为成个岛嚟。 但我当如果我唔介意整湿条裤咧， 唔得唔得，好深水， 真系 好深水，系啊，即系因为一涨个幅度争好远嘅，你真系会困住咗。 咁你可唔可以 book 个船家喺个哑铃嘅东边借翻你去西边？ 我听过有人真系被困咗，最后要叫船嘅，即系佢要去个岛另外一边，但系。那個島的另外一邊幾岩岩潺潺嘅，即係你行過去的時候，你真係啲大石頭啊幾利嘅，咁所以都唔建議。總之開心、安全睇完影完景，跟住就翻轉頭要避開咗水漲時間。 知道知道，一定要記住。 去完雅寧島之後啦，咁我哋翻 又去翻轉頭啦， 攞翻架車咯。 係啊，攞車之後啦，因為一家大細啊嘛，咁最開心嘅就係咩？既然已經去到咗嗰邊，梗係去埋主題樂園嗰邊啦。咁入入去玩另一樣嘢啦。其實而家主題樂園嘅外圍佢都美化到好緊要啦。甚至乎咦唔係，我哋已經行完咗好耐，想食嘢，其實嗰度食嘢都好多選擇嘅。係啦，主題樂園喺嗰附近仲有個湖，咁又係啦，去到嗰度一家大細，哇！你好多嘢玩啊，可以有船仔添嘅。即係如果你個季節性啱嘅， 放船仔啊，你真係 踩。 哦，踩船、 撐船啊，踩船啊，咁樣喺嗰度有呢啲嘢嘅，但係要啱季節性先嘅。佢唔係全年都開，只要啱季節有得玩，咁其實又OK 啊。 撐船呢樣嘢真係好有懷舊色彩嘅嘢嚟，我以前好中意玩噶。 唔知點解我哋以前細個好多呢樣嘢，好似越嚟越少喎。 嗰時係罩艇噶嘛， 係 最早嘅時候係咪？係大埔嘛。 冇錯，係喎，但係而家真係越嚟越少。其實而家喺嗰個湖嗰度都仲有呢樣嘢玩嘅，咁佢係用踩嗰個模式嘅，佢就唔係撐嘅。 我知道， 咁 就踩踩踩 所以嗰只都舒服啲嘅，咁一家大细咯。咁如果啱时间，你仲可以喺嗰度 book 埋一个官方嘅野餐添嘅。个官方野餐几得意嘅，佢里边嗰啲食物篮啊，所有嘢都同主题有关嘅。 咦，几好啊！即系佢成 pack 俾晒你噶啦， 嘢俾晒 一个价钱，咁你就拎就有晒面包啊，有晒嗰啲， 冇错啦，乜都有齐嘅。咁你带张席去嗰度，咁小朋友可以喺度玩得好开心噶啦。咁附近有好多人会喺嗰度踩单车啦，放风筝啦，纸鹞啦。 其实潮潮啊，小朋友咧有两种啊，你知边两种啊？有啲有毛嘅，有啲冇毛嘅。而家旅行咧， 冇错冇错， 唔系净系带小朋友啊，有。啲但唔系啲毛鞋， 系啊小毛鞋啊， 小毛好开心，等佢哋跑跑跑跑跑跑。 系啊，所以其实我哋譬如我哋玩完咗呢一个之后啦，又有另一个建议俾大家啦。 系啊，继续去啊。 可以诶，如果中意嘅话，既然行大运可以啦，又或者第二日又。 因为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其实啲细路都应该放电 放 晒， 放尽噶啦，呢 冇电，因为呢个时候冇电， 瞓晒喺个车度。 冇错，因为呢一边可以玩到一整日出嚟噶啦。但如果有小毛鞋咧，其实喺香港大家唔知觉唔觉啦，其实原来有好多地方，有好多商场而家已经系叫 pet friendly， 系啦， 即系你可以带埋 佢。 系啊，你系可以有啲系你就可以落埋地行嘅，有啲系你要抱住佢啦，喺个包包里边嘅。咁、我哋今日介绍呢啲咧，都可以落到地啦。 哇，太好啦！ 咁、其实有啲咩咧？其实喺邮轮码头，其实咧、之前已经好好噶啦，喺佢个空中花园嗰度，好大面积可以任玩啦。佢个景好靓嘅，而家喺嗰边，又系影相，好无敌嘅嘢嚟嘅，日出。日落喺嗰邊好靚嘅， 影翻張靚相，攬住。 不過話時話，我真係未去過。 哦， 係啊，所以我覺得你呢個真係個好好嘅介紹嚇。即係我哋又知道嘅就係有時成日你經過， 係啊，好 東區酒樓，你就會見到哇，嗰條好似蟲咁樣，跟住好似幾靚嘅喎，咁樣就成日都冇機會去。 上面 係 好靚㗎，佢綠化曬， 空中花園。 咁泊車好簡單，又係泊咗喺郵輪碼頭之後直接上去就係啦。電車仲開心，因為嗰度好多嗰啲 插電位 supercharge 係啦，插得最快。多啲嚟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其實慣性啦，都喺嗰度插電啦，咁順便上去可以行下啦，放下電，又係小朋友放電， 車插電， 寵物放電啦， 車 就 插 電啦 ，OK 啊，係 啊，咁呢一邊玩完咗之後咧，其實喺附近啦有一個新嘅商場，幾值得推介喎，咁成個商場又係啦，寵物可以入到任行嘅，內內外， 你 先 落地啊， 落地可以拖住行嘅，咁好開心啦，同埋咧其實佢個商場裏邊會有好多叫做。艺术展览、长期都会有的，它不定期其实很快，它所谓的不定期都两个月左右已经完全转晒个主题的，那很多这些艺术品可以看咯。那我譬如我们、我自己看对上一次有一个叫虚拟的一个水族馆。原來地球上面好少呢樣嘢喎，佢已經率先佢行咗呢一轉先。咁虛擬藝術 所有展覽都係假嘢嘅。 係啦，但係佢今次啦，去到而家呢刻咧，佢係有嗰、那個，因為龍年啊嘛，我哋而家其實佢個主題咧係就係嗰個龍。 龍。 咁佢門口咧，其實重現翻我哋以前咧啲大酒樓，唔係好興有嗰個龍同鳳嘅。 係啊係啊係。係 佢 即係龍嘅眼燈噶嘛，斬下斬下 但係而家又係酒樓，唔係好少呢樣嘢存在啦嘛，好多新派酒樓就冇咗。咁佢先係重現翻呢樣嘢啦。入到去之後咧，其實有好多新潮嘅龍啦，佢介紹翻龍有咩唔同嘅品種啦，唔同人即係唔同地區畫出嚟嘅會係點啦？譬如美國嘅原來龍係咁樣展現嘅，美國漫畫嘅龍係咁樣樣嘅，日本漫畫係咁樣樣嘅，香港本地嘅又會係點樣樣？係啊，所以其實佢好多嘢睇咁。 不過我諗大時大節嘅話，大家都可以去唔同嘅商場，係啦，佢哋都應該會因應住嘅，就係話唔同嘅主題啦，會有好多嘅一啲即係等大家可以有選擇 嘅，所以好多選擇。而家咁呢個所謂 pet friendly 啦，大家就真係可以帶住啲寵物，係啊，咁可以喺嗰邊即係好好咁樣可以玩一個下晝， 係啊，係 啊，其實咧山頂又係啦，跟住佢哋嗰邊好多寵物，其實咧甚至乎有啲寵物 group。都會喺嗰度 約埋一齊啊嘛， 約埋一齊噶， 啲狗友嘛叫做， 係啊，好開心噶，佢哋除咗喺嗰個叫做行山徑附近啦，再上多少少半截仔一個公園嘅，咁其實嗰度又係啦，咁好多人喺嗰度放寵物啦，咁所以其實呢幾個都係一個比較pet friendly 啲，大家可以行一行大運嘅路線圖。 不過毛鞋啲父母記得咧，即係有任何留低幾兩一兩三兩四兩都好咧，一定要整翻乾淨，因為你去到呢啲地方，大家俾你嚟玩咧就唔可以整污糟。 冇錯，因為咧其實大家啦一紮叫做。帶開毛鞋出去的狗主，咁其實佢哋都好自律嘅，咁但係純粹就係、唔係喎，大家譬如平時少同自己毛鞋可以去咁多地方嘅，咁就要注意啦。咁其實你清潔工具係必須要嘅，膠袋仔啊，跟住一啲紙巾啊、水樽啊，呢啲全部都好緊要嘅嚟嘅，緊記自己帶備。系啦，因为方便可以清一清洁。 好，咁啊行大运仲有啲咩嘅地方呢？除咗头先介绍嘅嗰啲地方之外， 好，跟住我哋又有另一个，我哋影景嘅。 好啊， 货柜码头，大家多唔多过去先？ 有经过开咯， 系啊， 经过。我觉得嗰啲混乱嘅，即系啲嘢叉晒出嚟，跟住好多货柜，好似好忙碌咁样啊嘛。 咁点解会提呢个货柜码头咧？其实佢本身一个香港特色嚟嘅，因为好少可货柜码头。 会喺一个市区咁近市区嘅地方嚟出现嘅。 的确系， 你可以咁近距离见得到佢嗰啲吊臂啊、货柜啊啲嘢。咁、所以其实好多甚至乎外国电影都特登专登过嚟香港取景去拍呢啲嘢嘅， 或者打斗片 啊，最兴啦啲叫superhero 嗰啲啦，好兴用呢啲啦。咁、其实咧去到嗰度有咩做咧？除咗影到呢啲，你可以拍部车路边嗰度影到呢啲景啦、之后啦，再行前多少少，其实吸水门大桥、那个桥墩就喺嗰度嚟噶，大家唔知道、知唔知？系啦，咁其实嗰度有啲咩特色咧？其实又系啦，港剧啦。外國嘅電影啦，好多時喺嗰度影嘅，咁跟住咧喺嗰度影日落係好靚嘅一個位置嚟嘅、所以大家較啱時間、可以過去嗰度試一試、如果捕捉到個日落，其實最完美位置嚟嘅。 其實咧，作為車路的士咧，潮少話，即係去玩之前咧，係咪有啲嘢都要預清楚？譬如舉例，你要車有冇油啦，即係有時我哋揸開車咧，我有時都係唔知你有冇試，揸揸叮一聲，哎，原來冇油喎，即係你唔會成日咁著意睇下有冇油。 係啊，尤其是你本身諗住一家大細出去行大運嘅時候，呢啲就係預先我哋先準備。好嘅功夫咯，都系嗰句啦。新年期间，我哋入门有。打满太气，咁就路路平安，好开心，好玩啊！可以系 平平安安，开开心心。 冇错。 OK， 好，今日多谢晒潮潮啊，多谢晒， 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 红日出。燕照地球，银月在高挂，星不退休。 永恒定律，生命的源头。我们是幸运，每天都拥有。 如月光。所有默然消失了，人生是否不会再有欢笑？ 厚厚的真心，厚厚的心伤，归咎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 享受 阳光，熟悉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间是否不会再有欢笑？ 厚厚的真心，厚厚的心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破获历嚟最大宗嘅洗黑钱案件，拘捕七人，涉款140亿元，并成功冻结1.65亿。海关指，集团主脑系一名34岁嘅非华裔嘅本地居民。他和家人涉嫌開設多間空殼公司和大量傀儡戶口，以進出口鑽石、電子產品為借口，將大量資金多次轉移香港，從而將黑錢洗白。衛生防護中心公布，今個月4至10日收集的7700多個呼吸道樣本之中，流感病毒檢測陽性比率是6.38%，低於9.21%的基線水平，但是高於前一個星期。流感相關入院率仍然高於基線水平， 至於新冠病毒的活躍程度有輕微上升， JN.1 是最流行的變異病毒株。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最新一期新冠及流感速遞數據顯示，2月4至10號期間，在29宗經化驗確診流感並需入住深切治療部或死亡的成人個案之中，死亡個案佔20宗，而2月11至14號有8宗死亡個案。至於2月4至14號期間，共有兩宗兒童流感相關併發症個案，患者分別是一名3歲女童和一名11歲男童，分別出現嚴重肺炎和腦炎，其中3歲女童沒有接種過疫苗。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成員國國防部長會議結束，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會後記者會上表示，雖然安全環境日益惡化，但是目前沒有看到針對北約成員國迫在眉睫的軍事威脅。他又說，北約在增加國防投入方面取得歷史性進展，預計今年將會有18個成員國的國防投入佔比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 2%。20年前只有3個成員國達到這個佔比。另外，斯托爾滕貝格說，會議亦都討論了增加彈藥生產的問題，為補充庫存並且繼續支持烏克蘭，北約彈藥生產需要加快節奏。在過去幾個月，北約已經同意價值百億美元的合同，而北約盟國正是努力實現向烏克蘭交付100萬架無人機的目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下周后期气温下降。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42点，升297点，总成交金额324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4升3.2，腾讯控股286.8升1.4，阿里巴巴72.5升1.2，美团74.35升3蚊，友邦保险63.95升6.5。藥明生物17.34升1.92，港交所250.8升3.8，比亚迪股份188.7升5.8，恒生中国企业55.94升1.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50.34，瑞士法郎0.882，加元1.349，人民币7.221。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8,756点，升598点。港金报18,70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3.27美元，卖出2,00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狡猾，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啦，年初七啊，12:37，我哋听电话，喂， 喂， 你好啊， 大点唱，你系张先生 ，Happy Birthday， 张先生，喂， 你好， 系呀，系咪张生啊？ 喂，我系张牌， 张牌，你好啊，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系啦， 梁生，你哋几个好啊？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好 ，OK， 仲有李小姐同埋阿马先生喺度吓，我哋三个风骚快活人啊，知唔知啊？吓， 知， 系今日张生点唱？ 我好中意听你讲嘢，听你个节目。 多谢多谢，今日其实张生点歌定系你点歌啊？我想问下张太。 系啊，张生点噶？ 咁咪张生抢咗张生去边嚟噶？张生而家喺度听 紧收音机 哦，即系你 啊，俾阿张生听下。 我明啦，即系其实咧系啊， 大家好， 张生， 张生，恭喜发财， 生 日快乐， 新年快乐，人人快乐。 大家咁话， 喂，我觉得佢阿张生、张太生活几悠游啊，两个喺度屋企听下收音机， 系啊。 阿张生想点唱啊？摊喺度，跟住俾张太叫你同佢讲。 照顾个老，照顾个老人家，九啊几岁噶，我妈仲喺度。 哇，张老，张老太， 哇，好犀利啊，张生你。 李小姐，我好中意听你啲客家话。 而且咩 客家人啊？ 而且咩客家嘢？ 我哋成家都系客家原来啊！ 犀利犀利！ 人哋彩户卡要冇降客家， 降啊啊！你一定要一个客家叫叔二岁啊！ 好叻喎！ 叔二岁啊！ 要降客家，挨要听啊！ 银龙都好咯，有时挨降一条客家挨到唔跌整电价喎，挨攞来啊！ 最中意听，最中意而系降客家 叫 啊！ 哇， 网上情啊， 怎么好啦？多谢你啊！ 好似啲乡里最旧， 系啊，好中意哦！ 哎呀，好玩啊，张生！ 咁啊，今日咧，其实打电话嚟嘅话都好开心，你哋两个系好甜蜜 ，sweet sweet 喎，张太， 我哋都好开心啊！ 开心咪好咯， 攞名计，攞名计， 几个阿马马小强啊， 系啊， 阿马马小强， 系啊，好啊，中意听你 个 节目啊， 多谢 多谢， 听啊， 喂，咁啊，阿张太啊，今日你有个结婚周年，你自己有啲咩特别感想？想啊，咩同阿老公讲啊？ 哦，冇乜嘢，希望佢身体健康啦，日日对我好啲啦，照顾屋企啦，照顾佢阿妈啦，轮流照顾佢九啊几岁个老人家， 好好啊！你哋两个都 陪阿张老太打麻雀， 你系咪琼姐啊？ 系啊， 系咯，琼姐嘛，系啊，张产叫琼姐啊， 系啊，琼姐， 系啊， 有冇英文名啊，琼姐？ 倾咯 ，King 倾姐， 系啊系啊系啊，我叫阿琼姐啊， 倾啊， 你又哦，咁你哋已经结咗婚几耐啦？识咗几耐啦？ 结咗婚三十八我都唔知啦， 38年 咯， 系啊，三月份啊就三十八年啦， 系咪啊？ 三月份， 你点识噶？点识噶？ 介绍啊，定系喺工厂识噶？ 你追阿张生， 表妹介绍 嘅，表妹啊！ 点解表妹无端端会介绍你嘅？ 系啊， 边个嘅 表妹啊？ 系嗰啲 第一首系睇我阿陈先生睇戏。 阿张生讲嘅咩？听唔清。 睇戏啊？ 睇戏啊？ 系啊。 陈宝珠啊？ 第一套睇过神仙 车， 第一套戏。 神仙车，鬼马神仙车系嘛？ 许冠杰嗰啲啊？哦，钟楚。 钟楚。 鬼马神仙姐， 鬼马神仙姐， 我 中咗。 我爱神仙姐， 我爱 神仙姐。 嗰次一张飞嘅钱啊，有冇留起张飞啊？ 唔记得啦， 冇啊。 喺边度睇啊？ 几廿年咯， 几廿年啦。但你仲记得？ 喺荃湾嗰度睇噶。 荃湾啊， 几好啊！第一次约会都记得咁清楚。 咁就中意咗佢啦，系咪啊，琼姐？ 系喺兰宫戏院啊，而家都 兰宫戏院 冇咗啦，好似 咁似啲咸片戏院。 你就 阿琼姐，你中意阿张生啲咩啊？佢有啲咩令到你吸引你啊？ 系啊， 靓仔，真系靓仔。 我估佢应该 OK 嘅，似边个啊？似边个粤语长片嘅？ 张英。 而家都几 十 岁人咯， 唔系佢后生嘅时候似边个噶？ 似张英， 唔错。 张活友， 而家都六啊几咯，六啊， 唔紧要啊， 好后生， 系啊， 琼姐系都唔讲。 系啊，阿张生啊，你又觉得阿琼姐似边个明星啊？ 系啊， 唔似， 达贤， 佢有似，真系似杨紫琼。 杨紫琼啊， 佢打你啊！ 杨紫琼咁好身手系嘛？ 啊， 真系个样真系有八九成系杨紫琼。 哇，咁你真系多执到 啦！ 好 开心啊，张 生，两个又靓仔靓女 啦， 系啊，三十八年啦， 真系 啊，杨紫琼真系唔错。好啦，咁啊，当然都喺度恭祝你哋两位咧，三十八年周年纪念啦，又咁开心啦，系咪？好唔好啊？ 好 嘛， 多谢你哋啊！ 好啦， 身体健康， 好开心啊！ 最紧要开心， 听你啲网上情啊，佢 多谢多谢多谢，继续听风骚发人吓。 歌词遇见你好好啊，呢首歌词 好啊，邓丽君嘅遇见你，好唔好？送俾你哋。OK， 多谢晒。 送俾张生张牌，结婚周年快乐， 是必是必， 三十八年啦。 遇见你啊！ 翻我哋点唱时间啦，咁有邓丽君呢首歌啦，送俾阿张太啦，同埋阿琼姐啦，咁样。电话里边有另外系咪 Irene 啊？ 喂 啊，早晨 你好，你好， 你 好， 生日快乐， 恭喜 发财， 第一次打嚟 咋？系啊， 开唔开心啊？ 开心啊，同埋想祝福我朋友，祝福我自己，同埋想多谢帮自己嘅机构保良局咯。 好啊，我朋友先啦，你朋友叫咩名啊？ 我朋友系女性朋友嚟嘅，佢叫 Jackie。 Jackie， 咁我系由中学毕业，中五毕业。九幾年嗰時出嚟做嘢，第一份工識佢識到依家噶啦，咁所以個大家關係變為同事，變為朋友，變相而家係好似係親人咁樣咁 close 嘅關係咯，所以好感恩咁佢舊年就得到個乳癌，咁但係佢都做完手術啦，做埋電療化療，咁但係佢而家康復中啦，咁我祝福佢身體健康啦，唔好咁俾咁大壓力自己啦，慢慢恢復翻，因為佢話因為醫生同護士都話嗌佢做運動，但嗌佢唔好急，因為始終佢做完嗰啲電療化療咧都有啲副作用嘅，咁即係如果你太心急做運動咧，就都會影響到佢咁樣啦。咁第二樣就自己啦，祝自己身體健康咧，因為自己身體有啲問題，咁就即係隻腳唔係幾方便，而家都要暫時要坐輪椅出入咁樣，咁就希望自己盡快加油做多啲運動，拉多啲筋，咁就個體力盡快恢復翻咁樣啦。咁同埋多謝保良局個機構啦，咁就因為佢哋好幫助我啦。多謝保良局嘅機構啊，社工啊鄧生啦，物理治療師啊陳生啦，護士啊施姑娘啦，同埋喺嗰度譬如佢哋今日我一間都會落去，佢哋都會過嚟同我落去樓下做一個鐘頭嘅運動啦。咁樣咁就嗰度啲同事啦。啊、郭姑娘啦，阿、吴小姐啦，阿、慈姑娘，苏姑娘，阿、wing， Coir 嘉怡，同埋阿 Tina， 阿、邱姑娘、蔡姑娘咁样咯， 好多个、 啊，你记得晒每一个系咪啊？ 因為佢哋每一次嚟嗰時候，即係都會簽翻啲文件噶嘛，咁我自己都有本簿，抹低翻嗰日喺邊個邊位同事咁樣。 有心啊！你 每一次有幾多個陪你啊？ 通常之前啱啱物理治療師同埋護士過嚟咧，因為因為每一次都唔同同事過嚟嘅，可能今次係有 wing， 下次係有 coir 嘅，咁佢就會駕曬佢哋做嗰啲運動咯。咁通常都係兩個同事過嚟咯。咁但可能譬如呢排啱啱過完年，即係過年時間，有啲人有啲。同事放咗假，咁就可能暂时今日就有 wing 过嚟咁样咯。今日只一个，但就平时通常都系两位同事 就上门帮你系做运动。 是啊，做運動同埋有時我需要去銀行或者我需要去超級市場啦，咁樣佢哋都會安排即係同埋我會去覆診啊，翻瑪嘉烈醫院覆診咧，咁佢哋都會安排即係 交通工具。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咯。 健康真係好緊要啊，所以咧，衷心祝你咧同埋你朋友咧快啲好翻。你講得啱嘅，即係唔好太心急，叫你朋友慢慢養翻到個身體。佢仲使唔使食一啲嘅藥丸啊、藥啊嗰啲咁樣啊？因為有啲如果你做完治療 都唔使咧，因為佢做完，我聽佢講話，佢做完電療化療都唔使啦。但就比起以前咧，即係可能佢 身體弱咗， 係啦，弱咗，即係可能普通咳嗽講感冒咧，就可能好快好。但就可能依家自從有咗咁嘅病之後咧，就可能即係即係佢話要保重身體，唔好成日冷親啦。因為一冷親咧，就好似啱啱過年前，佢就可能要成 耐啲先好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咯。 最緊要開心啲，聽到啲風騷爆人，好唔好啊？係啊。笑多啲，好唔好啊？希望 兩 位 同你哋兩個加油啊！ 系啊， 好唔好啊？ 保重身體， 你都要啊！ 好啦， 可唔可以遲少少話俾我嚟知？即係若果你嘅身體好翻啲啊，又或者你個朋友 Jackie 嘅身體好翻啲嘅時候，你應承我哋啊，打電話話俾我哋聽。 好 唔好？ 好唔好啊？ 係啊，同埋再補一個，因為保良局嗰啲同事啊，社工物理治療師同埋嗰啲女仔都好支持我，即係成日落去都佢都同我講加油啦，得嘅，你行得翻嘅，你俾啲信心啦，咁 你一定得， 係 啊， 一定得。 林 海， 你支持你 嘅， 加 油加油！我係啊，我希望你俾啲心機，係咯，咁係咯， 一定冇事。 一陣間哦，咁又一陣間又去做運動啦，係咪？ 係啊係啊，咁又可以做啦，就 好啊！嗱，應承我啊，一陣間你做運動嘅時候嘅話咧，到你做譬如可能做三下嘅話，為咗我哋再做多一下， 嗯，好， 加油加油！ 只係咁樣嘅話，你加嘅話咧，跟住你就會行得翻噶啦，好快， 早有康 復， 好冇？ 係啦， 多謝曬 ，OK，俾心機啊 ，Irene， 好啦， 身體健康。 拜拜， 好炮竹一声除旧岁，身体更加好啊！刘德华嘅呢一首恭喜发财，年初七送埋俾所有听紧呢个风骚范围嘅朋友们。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次流传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 我哋今日点唱嘅雷小姐系咪啊？ 雷 小姐，三位主持人好，祝你哋吉星高照，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哎呀，好 Q 啊，雷小姐， 生日快乐！点解你唔参加我哋嘅实习生？ 系啊， 好啊，好啊， 我中意你把声，好吸引啊！ 我今日打嚟咧，系好想咧鼓励一啲 DSE 嘅学生， 系 因为我同埋我自己嘅侄女啊，海晴咧，今年系六年级嘅学生啊，咁佢哋其实五年级学生同六年班学生，其实虽然系小学生，但系佢哋要面对一个好大嘅考试，就系情分试。咁我希望除咗 DSE 学生之外咧，就系呢啲面对小学情分试嘅学生咧，都能够顺顺利利可以嘅过到佢哋嘅考试，逢考必过。系啦，咁就最紧要对自己有信心。咁希望佢哋咧能够咧自己读书之余，都能够望一望自己嘅价值喺边度。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价值。 唔好将自己嘅信心抌到好低咯。所以我今日想点郭富城嗰首《强》咧，其中我好中意嘅歌词就系佢其实讲到就系、是、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但系我想今天咧系播呢首歌俾 DSE 四学生或者读书辛苦嘅学生都好啦，希望佢能够可以将个歌词改少少，就系、是、只因心中记紧今天可敬自己。 嗯， 应该要识得 多谢 自己，同埋对自己有信心。 好， 咁 好有心啊，雷小姐。 关过关，亦都与此同时，我希望咧多谢所有全港学校嘅老师，因为其实佢哋都俾咗好多心机去帮学生，希望佢哋有进步，能够去到甚至乎帮佢哋去到社会都能够贡献到个社会。 好， 亦都感恩咧佢哋嘅父母系不辞劳苦地去帮助佢哋。更加我想特别啲再感恩就系多谢一啲就系婆婆嫲嫲爷爷公公。佢哋係要幫手湊小朋友翻學放學，其實呢個工序唔係好簡單嘅事， 功不可沒， 好辛苦嘅事。 好啦，總之送曬俾所有人聽，好唔好啊 ？OK， 好。 係啊，係啊。 多謝雷小姐咁有心 啊！尤其是多謝靚媽同埋嘅監製啊，天恩啦，佢哋都好鼓勵學生嘅，竟然接到我呢個電話，咁我亦都好多謝佢哋。希望你哋台前幕後個個都能夠身體健康。 多謝曬。 我都要趕住温書先。考啲嘢先， 送俾所有学生。OK， 多谢晒。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 郭富城的这个强你都结束今个礼拜今日的风骚范围，再一次祝大家人一快乐， 快乐啊， 开心啦， enjoy the weekend， 下个礼拜一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水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